快速抗原測試取代。陳勇洲認為有關放寬對院舍是大好消息，因為過去員工兩者檢和訪客核酸檢測要求，對管理者的行政工作和員工心理上都造成壓力。他說自己經營的院舍自社區疫情穩定後已經放寬探訪安排，包括容許更多探訪以及院友外出，希望仍未放寬的院舍檢討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1点，升98点，成交金额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7点，升5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55元，升5.6；阿里巴巴88.6，跌8毫；美團138.5，升2.3；恒生中國企業67.54，升了6仙；盈富基金20.16，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3.94，升了3.8；理想汽車90.2，跌了4.65；比亚迪股份211.8，跌3.6；京东集团174.6，跌咗3.4；创科实业76.25，跌2.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462，瑞士法郎8.379，欧元5.291，加元5.779，新西兰元4.836。欧元是8.311，每百日元对港元5.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5点，升111点。港金报17000元，升了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52美元，卖出181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呢就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锦田公路去林锦公路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石岗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什么都可以调乱，但是印尼人的左右就一定不可以调乱了，因为他们去完洗手间是用左手清理的，所以绝对不会用左手来掂嘢食，同人握手或者是传递物件给人，因为这样是很没礼貌的。下次见到印尼朋友，我都收回只左手先。

小时嘅风骚快活人，星期日早上十点搭三啊，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69%，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清劲，未来受天仍系天晴干燥，日夜温差梗系大啦啊！今次如果听新闻都知啦，特首已经讲咗啦吓，咁啊听日开始啊，三月一号开始口罩令就解除啦吓。 喂， 好开心啊！ 多谢多谢。喂，你知唔知？其实我有少少嗱，我唔知道你嘅心情同唔同啦。我一阵间十一点讨论区就系讲下呢个有关口罩嘅所有嘢。 冇错。 不过咧，首先我想个啲啲咁多一个心情咧，就系话咧，我而家咧听到呢一个将要唔使戴口罩咧，有啲似人临结婚。林结婚是点样？ 哦、是点噶？ 林结婚咧， 我第三个都冇试过。 啰啰乱啊！ 系啊， 本来嗱有啲嘢咧，本来开心嘅，系嘛？结婚啊嘛，开心。但系咧，你又总会谂啊，我会不会唔适应咧？会唔会有啲咩咧？到时我要点咧？ 系咯， 听日结婚 咯，系啊， 有啲嘢你结婚前你都做晒啦， 系啊。 啊、 例如咧， 影婚紗， 系啊， 摆 酒席， 系啊， 拜 钱， 系 啦、 啊啊， 去攞张卡去预支上期用钱。 我啊今朝啊睇咗有啲，因为啲媒体咧访问啲市民咧，琴日已经放风啦嘛， 系啊， 其实好多人。都有呢個心情嘅，即係開心得嚟、但係咧又會話，或者我都會帶一陣添。 其實係等緊佢嘅正式宣布嘅啫。個問題係在於就係當佢唔係一個令嘅時候嘅話，咁、大家可以選擇性地中意就戴， 戴 就 唔 戴，就兩回事嚟㗎啦嘛。 冇錯，冇錯，冇錯。 所以係好好啊！ 你知唔知我嗰日經過咧，即時檢測嗰啲嘢咧，我見到我唔知係咪最低價錢$4一盒，$10三盒，即係嗰啲即時檢測， 快測。但係呢個世界。就是咁嘅，当你嗰样嘢唔系真系好需要咧，你唔使钱，人哋都未必会要。 你打算趁低吸纳系嘛？ 我嚟呢个鼻屎， 你咪打算系咪？ 我呢个鼻屎， 唔系真系想买定先啦。 深水埗咧，之前睇咧一蚊一盒都见过。 佢抵抗唔到自己贪心嘅性格，明知冇用， 睇嚟做乜啫？ 喂，仲睇到咁点啊？ 可能仲要讲平啲得唔得，老细？再讲价， 系啊， 再 讲价，冇人买噶啦，冇人买到， 玩转佢 咁，等过期嘅啫。 系啊， 系啊。5毫子一盒， 但唔好讲少。我前上个礼拜先入咗一盒口罩，系啊，因为唔知啊，即系中意一啲薄啲嘅啦。我觉得嗰只口罩几好用， 系，但我太有信心啦，我太有信心啦，即系我对呢个决策嘅团队太有信心。我相信嘅就系应该好快，所以咧我就用晒所有嘅一啲即系囤积咗嘅一啲口罩，我相信应该都差唔多噶啦。 果然 真系， 口罩量多唔多？OK。 得唔得？ 口罩我通常咧都用晒先买嘅，系啦，我又唔会话囤积一个口罩嘅。 好呢个习惯， 但都有好有唔好啦。因为你用晒先买咧，其实都贵噶。即系我一盒十几个口罩咧，呢啲咧，即系我哋琴日咪讲话，唔系呢啲，即系我平时戴嗰啲 V 嗰啲咧，真系成差唔多$100一盒噶。 一 百 蚊 一个， 几多个？ 冇咁多。 冇咁 靚過啫，我記得用 你用啲咁貴，你用啲咁貴 嘅，真係啊！ $100 咁係要嘅，你知唔知？ 唔同顏色， 佢顏值高咧，係用啲靚啲嘅。 唔 係 啊，就顏值唔高，所以先用 V 面啊。 顏 值 高， 係啊， 你冇事，但係我哋有個同事就有事啦。 係啊， 啲幸福肥，我琴日睇佢 啊， 你有冇見到啊？佢嗰啲相哇，真係變得大餅面啊！ 我覺得你琴日對嗰個同事咧係一個打擊嚟，人哋本嚟咧書卷氣啊，又靚仔咁，突然間你話喂，你除口罩你留意咯，我覺得你個下巴好肥， 我覺得好似一個好心提醒嚟， 我覺得好似一支棍勾啦，佢個頭，佢個樣幾難堪啊！佢又唔好意思， 大佬 啃喺度啦，我啃喺度，佢又唔好意思發爛，因為佢平時有 唔係，我見到佢 係啲好 雙耳都紅曬啊！ 係啊，佢係啲 我知道， 佢唔知點回應你啊！ 佢平時温文爾雅，但 可能琴日嘅心都有几个字粗口出咗嚟。 我 肥， 我肥，咁都俾你睇到。 但其实咧， 你讲嘅真心说话。讲句真心说话，系咪我觉得又就系呢个？ 我唔觉， 我识佢嘅时候已经系咁啦。 我认 我冇我冇， 我认 吓、 okay, 我都觉得系。 嗱， 诶，人话系你又话， 哇，马老师可以批评人哋肥啊？ 系啊，可以啊。 所以我咪自我警惕咯， 得嘅。我自己丑样嘅人都系话人丑样嘅。 系啊，我都系咁话。 我都同意啊。 唔系冇，我哋冇丑样嘅。系啊，即系生得比较抱歉。 有性格，有性格。 唔系个样生得比较抱歉一啲，好抱歉。 佢有毒舌嘅， 佢有好抱歉， 佢有毒舌嘅，讲嘢。 所以趁下你今日有一个一日嘅通知，可以即刻用呢24小时做多啲运动。 系啦， 咁听日除口罩除得开心啲。 我决定今日翻去咧，每隔5分钟换一个口罩用晒。 唔好咁啦，你咁嘥嘢。系啊，我差唔多啦，我用咗七七八八嘅啦，已经系啊，一路喺度烧紧嘅。我早嗰轮咪成日戴啲猫猫口罩嘅。 系啊，冇 晒 啦。 冇啦，啲猫走晒。 开心开心开 心，好开心，好 happy 啊！好嘛，所以我一阵间我哋嘅讨论区咧就会倾有关于即系口罩改变咗我哋嘅生活啦。几年咯， 3年啦。咩回想当初咧？嗰阵时，我以为一年都俾多佢啦。 啱啊！ 我哋因为成日用呢个沙士做一个叫做先例啊嘛。 系啊， 沙士系一年啊嘛。 系啊， 好似即系入咗你个脑，诶，冇噶啦，一年后冇嘅。 仲有之前咁嘅经验，沙士嘅经验应该 less than 一年嘅，少过一年应该得嘅。 一到夏天冇噶啦，咁样。 冇错，走噶啦，应该。 系啊，所以3年之后又可以自由去旅行啦。 冇错， 系咪？例如前辈你嚟紧又去旅行啦，好羡慕你啦。 系，梗系啦，大家都有呢个感觉系咪？3年又3年，我哋唔使啦。 好嘢， 好嘢，好嘢。生活復常， 一齊開心， 除罩耶！ 笑請大會先， 係啊，做乜搶壞我個口罩先話？ 笑打罩打行動，耶！ 家風騷發言人，我想問幾位拍檔咧，我最近咧開始咗一個咧，我從來未試過嘅少少習慣。我想咧，其實你哋有冇做，同埋你覺得呢一樣嘢有冇用咧？咁樣試完咧就係咁樣嘅。我就喺呢個市政圖書館咧，我有借書嘅。我嗱圖書館咧，佢可以網上續借嘅。我成日咧就喺。過咗期兩一日兩日到咧，我就醒起啦，即係你明唔明、因為佢每次續借咧就兩個星期噶嘛，嚇、我次次咧就咦？好似夠期咯，一 check 永就啱啱過兩日，咁就唔係咁好啦，咪即係 罰錢咯。 就算罰錢都唔係咁好啦，因為即係你 suppose 應該準時咁啊咁樣。於是我個就開始咗個習慣，咁樣就喺我自己嘅手機嗰度咧開咗一個 column， 每日寫低我做過嘅嘢、我以前從來冇試過嘅。嗱唔係寫日記，即係冇感受嘅，冇感受嘅， 係 啦，備忘錄， 係 啦，即係寫咗我今日，譬如舉例，我今日做咗運動，我今日續借咗書，我今日咧。就咩寫低啲我有做過嘅，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太無聊嗰啲就唔寫啦，係咪先？食飯都唔使寫啦。你哋有冇做呢啲嘢搞心啊？ 冇， 冇嘅嗬。你有 唔會，我唔會寫翻我今日做過啲乜嘢，我就會提自己嘅就可能係啊，嚟緊會做啲乜嘢，係、 因為回應翻阿 Michael 大佬你還書一樣嘢，因為我都有去圖書館借書，佢、有個而家有個電郵郵件提醒幾好嘅，佢係早大概兩三日咧就提你， 咦我 你就嚟 係咪 過期啦？我唔知咧，因為我本身已經可能自動 是不是見你靚仔佢提你？ 唔關事， 見唔到樣， 我都有，我都有， 我都有，我都好似有，我真我 check 下先。 所以， 咦係你問啊？ 你冇咋？ 哎呀 ，sorry 啊 ，sorry， 冇講， 轉話題。 我都有呢個情況，就係我有時都會，哎係，我都唔記得還書，但係睇到個 email 之後咧。啊！原來我聽後日啊就要還書，咁我就 真 係會 記得 嘅 嗬。 提醒你，因為兩個禮拜之後嘅事啊，真 係。嗱，我就用圖書車嗰度借書嘅，好好。 去邊度揾？你嗰度附近 有 圖書車？ 你住喺邊啊？ 圖書車啊，係啊，有圖書車就四個星期嘅。 即 係 你一定喺圖書車借。 係啊， 但係會唔會佢 collection 會少啲 咧？ 佢譬如話佢逢星期一就嚟㗎啦，就逢星期日先去借書。同埋咧，如果我續 借咩圖書車嗰啲係咪少啲㗎？ 唔係，都 OK 㗎。 系咪儿童乐园啊？你借？ 定系你借甜书？ 我唔出声。 有冇得借噶？嗰啲 有做甜品嗰啲， 加甜品，做甜品嗰啲， 咸点甜点都有。 哦 ，OK， 系啊，但系佢仲可以打电话去续借。 我知，同埋你可以 request 嘅，譬如你有本书叫《马小强写我是一只龟》咁样，系啦，咁你可以续借，唔系续借，诶， 预订 喺边度攞咁嘅？我试过 都冇人借， 唔系噶，真系噶，我都试过要预订先得噶。有啲书好抢手嘅，尤其啲啱啱入货新买嗰啲。 嗱。如果搶手嘅或者有人預訂咗咧，我試過喎。我本來咧續借可以續借五次噶嘛，我續借咗兩次之後，佢話唔得啦， 有人預訂咗啦， 有人預訂咗啦，你要還啦咁。哦，咁樣咯， 就冇咯， 冇咯，還翻俾佢。 講起呢個圖書館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即係呢個疫症呢三年先有嘅，就係嗰個咧。自動咩紫外光燈照射機啊，成個微波爐咁樣咧，塞本書入去， 冇錯， 45秒， 叮叮一陣，哇，好啦，跟住就可以攞出嚟食。 你有冇新嘅手入去消毒？ 佢話除咗書之外嘅， 你唔好亂嚟啊！ 但如果我真係想擺埋銀包啊， 唔可以， 即 係 唔可以啊！因為佢已經講咗話係真係放書嘅啫。 係啊，幾好啊！ 唔係頭先我講緊就係咧，將生活做一個規劃同埋提醒自己。咁我覺得，起碼我過去我幾日咧，我。都做咗呢樣嘢咧，我知道哦。同埋有一樣嘢，如果講起運動啦，譬如我嗱有聽眾問啦，你嘅好朋友阿提姐問你仲有冇行啊？ 梗係有啦，阿提提 提提 哇！ 做咩啫？ 進展到咁高氣高咧， 我唔可以叫阿提做提提啊！ 我等你開心啊！ 跨著一大步， 係 啊！ 早晨啊，提提。 咁你有冇喺日記嗰度寫住啊？今日跑咗幾多咁樣嘅時間？ 冇，唔使要。 唔係啊，你呢啲使咩咧？我反而會覺得嘅就係即係你早少。少少提醒自己我自己会做啲乜嘢咧？譬如可能我今日我要做啲乜嘢嘅，我就会早两日嘅话就会 set 咗之后，佢可以有提示噶嘛。第一次嘅提示系一日之前，第二次嘅提示可能两个钟头之前咁样，跟住佢就会有个提示，会喺你嗰个手机嗰度咧就会弹出嚟嘅，咁你一定会记得。 都好，呢个都系需要。 呢个好啲， 呢个都系需要嘅。 系啊， 即系有时有人约我食饭咧，即刻 mark schedule。 冇错啦。 咁我就有个习惯嘅，可能我今日瞓觉之前咧，临瞓觉之前咧，我都会开翻个 calendar 睇下嗰个礼拜有啲咩即将。 冇錯， 因為即係人大咗咧，好多唔同嘅，即係約你食飯啊，又有做嘢啊，改下時間啦，好多時都會唔記得咗咯。 但回心一諗，你會唔會覺得咧，將所有嘢俾曬阿手機咧，其實我哋咩都唔記得噶啦。阿陳小明幾多電話啊？馬小強幾多電話啊？ 電話真係 都係要 電話，我真係唔知， 都係要睇翻手機。 你幾多電話我都唔記得。 我使唔使喺呢度讲一次 好啊，不妨你讲啊。嗱，九 提提请抄低， 系啊，请抄低啊，好唔好？你想讲我 直讲，鸡鸡话俾提提提，唔话俾你哋。 你唔好再咁啦，我真系惊你踏上不归路。 即系咩意思啊？ 因为佢只龟啊嘛，所以踏上条不归路，胡不归。 终于唔做龟，做人，好嘢， 好嘢。 啊，今日大家真系点解特别开心啊？系啊，唔使戴口罩。 系啊，真唔使戴口罩 啊，冇错， 系啊，冲起下咁样。 不过其实我觉得我哋都算好叻嘅，因为咧嗱，戴一戴口罩咧，唔需要成日讲嘢噶嘛。但系我哋做节目三个钟头咧，其实戴咗口罩要讲，其实真系会系辛苦。 吸翻有好多， 其实系辛苦嘅， 系啊，辛苦。 所以系变晒系训练紧自己嘅呼吸系统啊。即系有时我出去跳舞咧，哇，戴住个口罩去跳成个零钟，你系跳到一个位，你真系就 系晕低啊，会噶。 但系真系会醒啲嘅，有时你冇发觉啊，即系譬如你戴住个口罩跑步啦，你咁你即系你唞唔到气啦，咁跟住咧你就真系唔咩，我哋唔用口罩嘅话咧，哇争好远噶，真系可以发挥到噶。 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听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的要求。至于医院、院舍等负责人可以用行政指令方式要求职员和访客戴口罩。被问到现时先取消口罩令会否太迟，李家超说，当局整体考虑不同因素后，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而在全面取消口罩令后，香港不同城市和国际活动都会回来，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会提速，动起来，活起来。被问到社区隔离设施的去留，李家超说，财政司副司长正积极研究有关问题，对于禁蒙面法会否和口罩令一样同步取消，李家超说，口罩令和禁蒙面法属于两回事，当局会适时检讨禁蒙面法，现阶段不作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决定明天起全面撤销口罩令，而不是分阶段撤销，是考虑到如果局部保留，防疫效果不大，而且执行上相对复杂困难，所以决定全面撤销。他说，全面撤销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离措施正式结束，香港全面回复正常，期待明天会更好，大家可以展露笑容。卢颂茂话，撤销口罩令后，新冠感染可能会上升，但相信只会是短暂，预期风险可控。他又说，虽然撤销法定的口罩要求，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群组会采取行政措施，包括进入医疗设施仍需戴口罩，亦建议院舍职员和访客要戴口罩。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医院和院舍公共交通工具属于高风险地方，他个人认为短时间内市民进出这些场所仍然应该戴口罩。他指出，今个冬季流感接种比率理想，没有大规模感染个案，相信除口罩后爆发流感的可能性低。至于新冠病毒，除非有新的变异株，否则亦只会有零星散发个案。他认为撤销口罩令一定不会对公营医疗系统造成沉重压力。本身是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的刘宇龙又建议，学校不要强制学生戴或不戴口罩，应该尊重个人选择，日后社会亦不应歧视继续戴口罩外出的市民。新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接受本台专访时说，相信全面通关后，访港旅客人次会逐步回升，香港要打造良好环境，理顺好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社会矛盾。蔡冠森又认为，国家经济复苏步伐较想象中快，香港经济整体向好，他将在两会时就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融合等方案 等方面去提案。他亦都透露，今年稍后会同工商界同专业人士到访越南、泰国、东盟、欧洲同日韩等地，发挥香港国际金融同贸易中心优势，同当地企业洽谈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5点，升121点，成交金额3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升4.2；阿里巴巴88.5，跌咗9毫。盈富基金20.18，升1毫；美团系139.6，升3.4；南方恒生科技3.93，升2.8；恒生中国企业67.54，升6仙；京东集团175.1，跌2.9；理想汽车91.15，跌咗3.7；比亚迪股份212.00，跌3.4；创科实业77.25，跌1.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461，瑞士法郎8.383，澳元5.293，加元5.78，新西兰元4.839，欧元系8.313。每百日元对港元5.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1点，升117点。港金报17,000，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05美元，卖出1,81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荃湾区啦，咁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港铁站方向，跟住城门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德士古道北去大窝口港铁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啦，慢线落湾仔咧管道里面咧有坏车，咁就已经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就挤塞。下角道西行去返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路至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张子健饰演的林振威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疯狂节食，肚饿就去睡觉，用一星期迅速减磅，和特显运动痴的角色还特登去学高空瑜伽。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 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系我屋企，我想令佢变得更美好。 香港嘅未来就系喺我哋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啊。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星期二嘅风骚快活人啊！嗱，人生有啲嘢咧唔希望遇到，但系咧又有心理准备，或者会遇到。讲紧乜嘢？就系打劫啊，俾人抢嘅。咁咧，我嗰日咧睇到讨论区咧有一个分享啦，咁佢就话喺外国咧遇一个女仔嚟嘅，遇到乜嘢咧？俾电单车嘅人。忽然间经过的时候，抢佢个银包、 嗯、 我就谂起以前咧喺网上睇过一啲片咧，系教人智慧嘅，点、样保护自己，尤其是女仔吓，尤其是外国添吓，人生路不熟咁样，佢就教啲女仔，如果真系呢啲咁样嘅电单车抢手袋会点啊？嗱，你估点啊？佢又教啲女仔咧，即刻第一时间坐低。坐低，用你全身嘅力 坠落去， 坠落去。 嗯， 你可能会扯跌埋嗰个残片，因为你成个用咗一个人啊，一个人抵都买一百磅啦，系嘛、啊？一坐落去，一扯斗力啫嘛，系咪？就唔会咁容易服啊，即系。不过讲就咁讲啫，可能你冇心理准备咧， 千钧一发你做 抢咗，谂唔到。嗱、啊，有时呢啲咧，你千钧一发咧，你做嘅反应咧，未知啱唔啱。我一个朋友啊，试过喺美国。好多年之前啊，佢一个人去旅行啦，咁样自由行，行一行啊，忽然间有一个神高神大嘅男人走埋嚟，喺佢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咧，揾把刀仔，但系好即系揸得好低嘅，所以其他人睇唔到，就督住佢 wallet 银包咁嘅样。咁、如果俾你，你会点咧？ 俾咯， 都系俾咯。呢个时候永远都系。 嗱，我嗰个朋友咧系嗰啲教书嗰啲咧，戴个金丝眼镜，斯斯文文啊，有个肚腩啊咁样。佢话嗰一刻佢突然之间咧。发足狂奔，我话哇，其实你够唔够佢走噶？我见你平时喺香港， 佢大嗰个就无谓啊。 但系呢样嘢咧，喺嗰刻佢作嘅决定咧，系可能佢都系冇谂过嘅。佢唔会啊， 即时反应 系啊，一个即时反应。佢惊啊，突然间一督住佢惊，砰咁就走。啊，嗰人又唔追佢，我哋真系好彩，系咪先？ 嗰人都呆咗，即系打劫佢嗰人。 系 哇，平时唔系咁噶喎，嗰只反应，通常都会就范噶。 系啦系啦，我即系我都会就范啦。嗱，我问你哋，你都话诶咁价俾啦，就物 钱财身外物呢啲都可以揾个，最紧要条命仔冇事啊。 K K 常常教我哋噶嘛，系啊，呢啲咁嘅位你真系。 所以真系唔知，佢话佢自己都唔知。总之当时突然之间好似点着咗个 boom 咁就跑。 喂，但我又想问啦，即系嗱。銀包呢啲俾你攞啊攞啦，但如果佢要你攞提款卡俾埋密碼，可能你個入面哇已經係你儲咗好多錢嘅糧，喂一嘢過就冇曬。你會同佢搏過咧？會即係咁順攤俾佢密碼，俾張提款卡佢咧？ 嗱，我覺得咧賊仔咧唔會搞呢啲嘢嘅，因為咧 取易不取難， 係啊，時間太長，你銀包一睇廿蚊咁，佢就掟咗佢啦。但如果有譬如話幾嚿水都 OK 啊，我諗打劫嗰啲可能真係一時等錢使。 我試過咧嗰時中學嘅時候咧，比而家更瘦弱啦，我而家都瘦弱，中學嗰陣更加瘦弱，好矮細啦，行翻屋企喎，咁我條街好靜嘅，我屋企。離遠見到咧有六七個嗰啲咧，即係撇下撇下嗰啲咧，所謂叫飛仔啦。佢哋本來一群人。向我行李嘅时候咧，散开， 包住你， 跟住包住咗我。 哇，惊啊，好惊啊！ 唔系佢摆到明嘅啦，因为嗰条街真系好静。喂，攞钱嚟，啊冇钱啊，我俾人包睇，真系冇钱。我嗰时翻好穷嘅啫嘛。跟住佢， 其实睇你咁瘦弱，都知你唔够嘢食啦。 系啊， 点解会打劫佢？系打劫你啦。 个咁多， 唔系个肥肚墩，都知道你应该都有翻啲肠，有翻啲肠。 嗰啲坏， 有啲咩都可以攞啲肠。 坏分子咧，可能第一次。 系，好彩佢， 喂，见到呢个矮个， 牛刀， 唔好搞呢啲嘢，真系冇搞呢啲嘢。 冇糟质我咯，即系，唉，算啦，走啦。 我见到你冇钱，竟然都冇发脾气。 系啊， 嗰啲咪你冇钱打你一镬咯，做咩啊？ 唔系，咁你所谓嗰啲即系。 喺咩啊？你見到嘅就喺球場度嗰啲，嗰啲唔會係係 啊，專業嘅， 唔係 啦，唔 係 呢啲， 係啦。 我媽咪仲慘，我媽咪好多年之前咧試過，因為行嗰啲唐樓咧四層，好黑好靜，同好少人上落嘅，俾佢拆。即系叫做箍住条颈， 汤死牛啊！ 叫汤死牛啦，即系箍住条颈。 点解你咁清楚咩叫汤死牛？咩叫做？ 因为上一代嗰啲 你 系做 K Sir 教我 汤死牛。喂，而家仲冇人讲咧，而家仲冇人讲汤死牛 冇啦，冇人 讲。 即系箍住你条颈，咁跟住出把刀， 钱 咁。咁我妈有个戒指，佢猛要佢攞只戒指，但系因为嗰啲结婚戒指戴几十年，除甩咁咯，就攞唔到咯。但系啲人话你算好彩啦，如果再狼啲啊，仲衰啲，系啊，即系咁咯。 嗯，所以就唔好带啲咁靓嘅嘢，系咪？ 我试过啦，喺山边， 你劏人， 唔系俾人哋劏，同我女朋友一齐。 哇，咁开心！ 喂，你带女朋友，带女朋友去山边，你有冇谂过个危险性咧？其实 佢冇谂过危险性，佢只系谂到个可能性啫。 有咩可能啊？例如前辈， 但 系你真系有咩可能性？例如前辈， 可能性。 你叫 我 自己 讲，佢问你啊， 你自己讲， 睇日落咯，喺山边。 你好地地，你做咩要带个女仔去 山 边 啊？喂，你听住，系山边， 系啊， 唔系公园。 马老师，我帮你兜唔到啦，你自己解释啦。 点解叫山边？我哋有几多会去山边？ 系咪先？ 系咪公园 ？OK 啦。 如果我同一个男朋友，佢带我去山边，我下次唔使旨意再同佢 嚟。 系啊，你 系咪？ 一定系有好多嘢谂。 山边两个字真系无限想象。 系啊， 四野无人。 四野無人， 哇！唔定係 叫救命都 冇友仔帶翻阿馬老師去山， 冇可能， 一定似得馬老師。 冇可能，我識佢太耐啦。呢啲咪一定係咁。 去 山 邊 靜啲，我哋談心啊。 係啊， 可能我扎醒咗，原來係個夢嚟嘅。 山邊， 我接受。 偶然发梦啫，点啊？ 继续讲，继续讲。 你个梦点啊？下半部分 啊？带女朋友山边咁样系点啊？ 你个梦， 真系 山边，又去山边嘅时候， 跟住点啊？ 跟住点啊？喺扎醒之前， 你嘅手喺边啊？ 我隻手系， 我咁俾人打劫啊嘛？点知你手点啫？ 佢就话：咪喐攞，即系 喂，但我想问，你喺山边啫？你如果你望到有一个叫不明嘅人类，你都应该惊啦，因为唔会无端端系你啲咁咸湿仔喺山边嘅啫嘛。 吓， 佢单 全部 另一个咸湿仔咯， 一个人 好难讲啊！ 一个人行喺山边做咩 啊？好难讲嘅，咁你点样佢行埋嚟？ 佢攞把刀仔出嚟，真系几寸。嗰啲兜仔啦，咪喐打劫，好惊咁。 咁你个女朋友点？ 咪缩喺我后边。 咁你冇开心咯？ 系咪约定噶？ 系咪你安排噶？ 系咪你 英雄救美嗰啲？ 我都系咁谂我嚟，等我嚟挡。 哇！你个梦都真系几好。 唔系，因为你发梦啊嘛，发梦充满好多可能性。 喺个羊羊系嘛？ 开始认真真啦！ 认住佢，认住佢。 呢个梦嚟噶， 系 啊， 系 一个梦嚟。 跟住咧，跟住 系咁，佢就诶，咪攞晒嘢出嚟，咁我就抄银包出嚟先啦。 抄佢嘅银包嘛，抄女朋友银包，攞嚟啦咁。佢叫你攞嚟啊，咁 我冇抄佢银包， 我冇钱嗱，你抄佢啦嗱。 冇， 你话咁人啊？ 我飞咗啲呢段带先。咁啊，攞曬銀包啦，跟住佢發現佢有個戒指喺度， 即係女朋友戒指， 女朋友戒指， 有我送俾佢嘅，啊死都唔俾，因為我話嗰個金戒指嚟，嗰時好興， 即係女朋友死都唔俾， 係啊，我送俾佢， 跟住你就話俾佢聽，你假嘅就假嘅咋，咁樣係嘛？ 你點知 咧？ 我真係知啦， 真係攞個戒指去，跟住去報警，佢係都要我同佢去報警。 嗯， 我話算啦，呢啲 其實如果我係你女朋友，我會嬲你咯。第一，你唔應該帶佢山邊喎。 系啊， 系咪 呢样嘢值得嬲啦？ 你带任何女仔去啲咁僻静嘅地方，你都应该 有限啦。 你都应该有个谂法，系会有危险咯。 都话佢已经， 都话呢个梦嚟。 你做咩用咁认真去讨论佢个梦啫？ 我做泰国唔见咗啲乜嘢啊？讲，仲有咧，跟住嗰女就话仲有只金戒指 啊！ 我话唔好讲啦，我哋 点解啊？ 点解啊？因为系假噶嘛， 茄金 系啊系啊系茄， 即系真系假噶。即 系 唔系假，即系 K 金， 系啦 ，K 嘅，唔系真金， 系啦，即系咬落去唔知会点。 咁啊，只要佢想揾翻咧，唔系净系个价值，系个意义啊嘛。 系，但系佢觉得丑啊嘛。 系啊， 即系喺阿 Sir 面前都讲嘅有个 K 金嘅价值。 咁跟住阿成日話 K 金我啲唔使搞啦， 有佢啦，有佢啦， 跟住喺個寶嗰度插咗。 你根本不需擔心這世間怎想你，其實我說你已經夠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迴避，明白你压抑的忧郁气，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恩垂怜，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无人会这一世站远地，如若想飞，更不可泄气。 望上情，不喜欢我的人，我也不喜欢你。人需要用无数次的折腰去换一个冷然的微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你们怎样做，做些什么，总有人不喜欢你。如果你热情周到，人家说你假惺惺；如果你不出声，人家又说你性格孤僻；努力加班，人家会笑你是工作狂。生活过得比较好啫，人家话你要炫富。呢个世界上好事坏事，全部有时喺人哋嘅口中都系坏事。无论点样做，都有人说长道短，指手画脚。村上春树话过，唔系所有鱼都会生活喺同一片海洋。其实唔需要为咗维持表面嘅融合去讲一啲氹人开心嘅说话，唔需要为咗令人哋满意去做违背自己喜欢嘅事情。有个朋友同我抱怨咗一件咁嘅事，佢有间公司嘅经理手下有十几个员工，有一次公司咧搞咗个庆祝活动，佢哋嘅团队抽到一个双人名额嘅旅游，得两个人去，咁于是我呢个朋友作为呢一个部门嘅主管，谂下不如叫公司俾多两个位，即系全部四个位啦。佢满心欢喜，翻去同啲员工宣布，点知道另外有啲人就话咯。十几个同事得四个位，即系总有人冇得去啦。 佢以为佢咁辛苦，挥多两个位，应该多啲人开心啦啩？点知收尾抽到去嗰啲人都有说话讲。佢有一次唔觉意听到其中一个人话：，唉，我都唔想去旅行，你比现金我仲好啦。我原来都唔开心。佢以为自己辛辛苦苦喺老板面前挨嚟挨去，攞多咗两个名额，同事会欣赏，会多谢。点知最后唔开心嘅人仲多咗。呢句说话同我哋所讲嘅就一样，唔好因为人哋嘅想法而去讨好人哋，俾人讨厌系一种勇气。有一个作家曾经讲过，我因为太希望人哋喜欢自己而成为一个喜欢擦鞋嘅人。从小我就好惊同人哋起冲突，我做嘢最惊人哋否定我。同朋友相处嘅时候，我从来唔会表达自己唔满意嘅一面，直接知道对方喺度胡说八道，我都会恭敬咁话系啊系啊。谈恋爱嘅时候，面对男朋友嘅责骂，我唔敢出声。一次一次嘅委曲求全，一次一次嘅摆低原则，摆低底线，令我处喺呢个痛苦同压抑嘅边缘。最后有一次，佢同一个好乞人憎嘅人倾偈，最后佢忍唔住大声咁闹出嚟，跟住好开心咁就话：我终于闹人啦，我真系好开心。唔好惊某种性格会得罪人，要知道呢个世界上冇一种性格可以避免得罪人。你身边有 90% 嘅人，其实可能你都会同佢有唔开心嘅事情发生。一味忍让退缩，就会变成自我贬值。太多嘅关系唔值得突破底线，委曲求全。佢唔喜欢你，你唔一定会喜欢佢。由今日开始，喜欢自己，呢个先系最重要。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马老师又喺梦里边咧，个山边有冇地方名啊？写住呢个叫做鬼掹脚咁个地方有冇名噶？ 唔方便讲俾你听。 我 想去， 我想系我想，我想 带你去一次，跟住揾阿 Brian 案件重演。 我想行噶，我想知个山边系点样啊？我谂唔到。 我想带小羊羊去。 系冇错，系啊。 求下你啊。 系啊，写住咩啊？咁。 咁系咪即系要我哋入你嘅梦中？ 你想咩例子？ 我想唔想带埋只朱意醒戒指去？带埋朱意醒戒指 有啦。 我有次我真系发梦见到你嗰阵，我起身喊。 咩事啊？ 唔知啊。 开心就喊。 唔系，系无端端嘅。有时你会咁噶嘛？你会发啲梦 嘅咧。日间嗰啲事。 无厘啦咁样嘅就系，即系朝头早可能见到你哋嘅话，咁跟住我就日有所梦，我就见到你嗰阵起身喊。 佢做紧咩梦？喺你梦里边。 冇嘢，就好似平时咁做节目咯。 哦， 系啊。 咁咪闹佢咯。 我唔会啦，系啊，梦嚟噶嘛，真实先闹啦，嘥气， 坐一啖气，坐一啖气， 又唔知 睇啊咁样， 系啊，真系好好嚟。 好嗱，十一点钟之后我哋讨论区，今日讨论区所有关于口罩嘅都可以攞嚟倾倾下偈。 系啊，或者我哋先讲讲嘅就系戴咗口罩之后，我对于我哋嘅生活啊吓，有啲乜嘢嘅改变啊？ 你三年嘅总结啊， 系啊，真系好多， 好多好多吓， 大家都系开心嘅总结。 冇错啦，啊，喂，十一点钟先喺十一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同埋今日 K K 上喺十二点后出现。 冇错。 医生欧兆基指出，美国由2013年开始就有肺癌相关的筛查计划，但是本港一直未有，公众教育亦不足，对社区健康和医疗费用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说，随着近年技术提升，癌症筛查创伤性更低，成本效益亦更高。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新一屆會議在瑞士日內瓦開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支持時關注世界各地人權發展正是倒退。他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觸發了當今最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並引致廣泛的死亡、破壞和流離失所。外長秦剛以視像方式支持時說，各國自主選擇人權發展道路的權利必須得到尊重。他不點名批評美國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各國應該共同反對。秦剛指出，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不斷炒作中國的新疆、西藏事務，企圖借此攻擊、抹黑中國，打壓、壓制中國發展，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他提到香港國安法，強調中方堅決維護國家主權並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日夜温差較大，明日日間温暖，部分地區有煙霞。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8点，升123点，成交金额4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4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2升1.2，腾讯控股352.8升3.4，阿里巴巴88.8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3.9毫2.8升1.8，美团138.4升咗2.2，恒生中国企业67.64升咗1.6，京东集团176.2跌咗0.8，理想汽车91.3跌咗3.5，比亚迪股份212.2跌咗3.2，创科实业系77.35跌1.65，理想汽车系91.3跌3.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63，瑞士法郎8.384，澳元5.293，加元5.781，新西兰元4.838，欧元是8.315，

好啦，边个讲先？ 我要讲啊，我有嘢好想讲啊。 快人先啦！ 呢三年我忍够啦，就系咩咧？我要同佢分手啊！就系咧，即系你知有时即系做嘢咧要化妆噶嘛。咁、化完妆咧又要戴翻个口罩。咁、你一除一戴咧，其实你会 feel 到个口罩咧，尤其白色 黐住咗啲嘢， 直情系污糟晒啦。即系你要再戴啦，又要捞埋啲口水咧，啲汗啲气啦，你会 feel 成块面都好似因为咁就好污糟咯。 你换个新嘅得唔得啊？ 咁你咪要你个妆就甩咗咯。因为有时啲化妆师咧，佢哋系中意喺个口罩度直情系搽多浸啲化妆，咁、你戴上去就唔会整到你块面嗰啲粉甩落嚟。 喺个口罩度搽多一浸粉， 系啊，咁、你咪唔会将你块面嗰啲粉甩落嚟咯。 哎，我唔知道佢 有啲系 咁嘅做法噶， 有啲就叫你摄纸巾，但我觉得摄纸巾因为都系令到个啲粉又甩咗落嚟。即系你如果有化妆师跟场帮你补，就或者有时冇噶嘛。我又唔系好中意，即系我又唔好中意化妆，其实所以化一次就算啦，唔好再搞我啦。咁戴个口罩就有呢一样唔好嘅地方。 化妆真系好麻烦， 系啊， 但我觉得咁样啦，即系我自己。如果你讲开化妆嘅话，就起码呢三年里面嘅话咧，我悭咗好多钱嘅，就系唔使买口唇膏。 唇 膏真系好 贵 啊！你可以好贵， 800蚊、900蚊支，我都买过。 800蚊、900蚊支，你系咪俾人哋 买俾山边嗰个啊？ 冇可能啦！你啲唇膏咁大支啊？ 真系噶，真系噶！ 你买咁大支， 佢买咗灭火筒啊！买错咗灭火筒， 边有咁贵啊？我買到最貴都係400-500蚊，我已經覺得好過分啦。係啊，咁我就覺得真係啦。但係對於女仔嚟講，我又好奇怪嘅喎。我有睇過啲咧，即係銷售，甚至乎有問過嗰啲化妝姐姐，佢話唔係啊，你唔好以為就因為戴咗口罩之後咧，口因話唇膏係少咗嘅銷路，或者啲人唔會嚟買啊。好多咧其實都會㗎， 都照戴㗎， 偷偷地都查咯。因为其实有时候有啲嘢好得意嘅，女仔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佢未必需要着一啲嘢或者系去查一啲嘢系你见到嘅，但系 佢 就是、 心 裡面我查咗，我心里面我觉得 系啊， 真系噶，所以其实可能即系我都问过有好多啲姊妹图啦，佢哋就话即系都会用好多嘅钱去买一啲比较靓嘅内衣，虽则嘅就系话唔系话要俾大家睇嘅，但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你唔知点解你着咗一件靓嘅衫或者查咗个靓嘅唇膏，你个感觉你会觉得嘅就系成件。 提升咗， 冇错，系啊，好奇怪噶。但系佢就话原来咧都有不断系有人会买紧呢个唇膏嘅，但系当然系会比会真系可以唔使戴口罩嘅时候嘅话咧，个都会轻轻冇咁多人买咯。 其实讲起戴口罩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因为三年啦，仲记唔记得当日你戴口罩嘅时候，被不能不戴嘅时候咧，那个感受咧？我嗰时咧，嗰时都要做节目噶啦吓。每次一三米或者中间有长啲时间呢，我係要除咗口罩呢，等自己 feel 返一啲自由嘅感觉。但到今时今日呢已经唔使啦。即係冇咩必要我都唔会除低个口罩。因为我已经唔觉得一回事啊。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试过有最初唔得嘅，最初你梗係觉得呢多浸嘢呢你真係要耐唔耐呢除低佢。 要呼吸下先嘅真係。 唞一唞，而家唔使啦。而家其实觉得已经都好似冇乜特别。嗱，同埋我有一日我听我哋做节目，即係听返重温呢。啊，我觉得其实呢口罩呢样嘢都几得意。你真係听唔出我哋戴口罩喎。就咁。 有时有噶，听得出噶。 有时 同埋噶啫，有时你会听到口罩呢啲咩？ 系啊， 沙沙声噶，沙沙声噶。 但 系 可能口罩松 唔会太影响啦，即系话你唔会听得唔清啊，唔会觉得焗住啊咁。即系我觉得可能亦都唔知啦，我作为听众啦，我都系听众啦。咁听呢啲口罩嘅声音咧，已经习惯咗，就唔会觉得。 睇下你戴乜嘢口罩。 哦，咁都 系 嘅。 最初嘅时候，有啲人会戴啲比较系高规格啲嘅话，佢真系会有咁样嘅声噶，咁样焗住噶。但你真系冇办法啦。其实大家最紧要嘅都系讲。 嗰啲好难 问咧， 嗰啲好难 透唔到气 嘅 咧。 嗰啲真系好辛苦。 戴口罩嘅时候咧，有冇考虑过喺录音室入边？尽量我哋都唔戴口罩。 唔得噶， 规定嚟 嘅，系规定嚟噶，系。 因为你要保障自己，都要保障其他人噶嘛， 系 咪？ 唔得 噶。系咯。 我最记得即系今次疫情咧，我第一次戴个口罩咧，就系巴士上面。同班朋友由西貢坐巴士去呢、這、一個 山邊 馬鞍山， 都 係 山 邊， 都係山邊。 你真係好中意。 今次唔係發夢咯，係嘛？ 係啊， 今次冇。 今次係咪真嘅？你嗰啲朋友，啲朋友有噶，有喺度噶嘛？ 真係有喺度， 真係有喺度嘅。 唔係自己幻想，係 有嘅。 咁點咧？咁 即係然後嗰個朋友話：，你哋冇啊，如果要戴咯，然後佢就分俾我哋。嗰個感覺真係 我唔記得第一次係幾時？ 係啊，就喺巴士。喂，你真係好戴咯，而家密嗰陣時係。2020年嘅年头，咁就我好记得戴上去之后咧，我哋喺度即系讲啊嘛，戴咗上去二啊。 但除落嚟唔知幾時可以除咧， 即係戴就易。 係啊， 當時你已經有咁嘅諗法。 即係嗰陣時候，你嘅烏鴉口已經講咗。 喂，其實我係烏龜定烏鴉啊？ 都係姓烏，一家人你就唔好再計較啦。 即係又龜變成烏 鴉，烏鴉變成烏鴉，係咪先？ 不過又講翻轉頭，嗰陣時戴諗住係即係戴三個月，最多比夠你戴半年嘅啫。冇諗過真係而家，哇！原來戴咗三年啊。 係，我覺得。感觉好奇怪，因为你话我系咪好抗拒又唔系，因为其实我嗰阵时候咧，我记得第一次见人哋戴口罩嘅系喺外国，日本， 我都系，我喺日本冇错冇错，好多年前添啦。 佢哋系戴嘅系布嘅纱布嘅口罩，冬天嘅时候或者有时嘅时候，佢哋搵嚟嘅就遮花粉嘅啫，系完全唔同嘅两回事嚟嘅。我就觉得啊，其实都几好啊，甚至乎你会见到有一啲人可能佢自己有感冒，佢唔想传染俾人，佢哋就会轻轻会戴一个口罩。咁我就觉得啊，呢样嘢都唔错喎。咁啊，当然嗰阵时候就系谂住我就系、是、啊，都几有型啊，同埋嘅就几好啊，系咪？话晒自己都系个 celebrity， 遮住少少。 Okay， 我发梦都系个 celebrity， 咁样就一定要戴下咁样嘛。真系嘅，戴埋顶帽，戴埋个太阳眼镜，鬼知你边个咩？ 韩星嚟啦， 韩星一样啦，系咪？你金乜乜啦，嗰啲乜乜啦，咪就系我咯。 你都得嘅，个李字好多韩星都姓李， 都有姓李噶。 就係咯，但係口罩咧有樣嘢都好嘅，即係我都覺得啊，諗下聽日即係就算俾我唔戴，係咪都平時都可以戴下咧？就係咩咧？因為咧，譬如我好怕煙味啊，人多車多嘅地方咧，啲廢氣咧，你知道翻屋企咧，哇個鼻點解多咁多黑頭嘅？ 係啊， 但係因為你呢排即係呢三年，我有好多黑頭嗰陣時，就係咧咁細個有㗎嘛，細個有㗎嘛，咁但係咧而家覺得喂戴口罩之後，真係好似譬如有個人喺隔離食煙，好似都聞少咗啲煙味啦，同埋最緊係搭車呢條大馬路隔離咧，你 feel 到翻屋企啲皮膚好似係乾淨咗少少， 至少一半啦， 係啦，起碼至少一半啦。 因為以前我哋冇得比較嘛，我哋冇長期咁戴住口罩，就唔知道戴口罩佢能夠帶到啲咩好處啦。咁戴口罩雖然點樣唔習慣都係真係有好處嘅。我今日見到網上有篇文章啦，同埋見到都有啲人留言啊，佢話我可以唔使假笑啦咁樣，我可以秒嘴秒舌佢都唔知啦，即係見到啲真人，即係佢 嗰啲咁樣。我哋今日都喺隔離喺度講呢樣嘢嚇， 三個我哋都有行過廟。 因為有三個有秒人哋同埋有自言自語嘅習慣嘅，但係佢哋戴咗個口罩，我有時你先講咗，哇，係點樣咁犀利嘅，係咪？喂，聽唔到嘛？ 睇唔到又 聽唔到啊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如果唔使戴嘅時候嘅話，諗可能呢一樣嘢大家就要收斂一下啦。係啊， 話你啊，小容 嘅，我會收斂下嘅嘛。 我話我自己啊，係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自言自語啊。 我都好中意自言自語。 係啊，時揸緊車咁，你仲要戴埋個口罩嘅話，就喺裏面度亂咁講 嘢。即係個嘴，人哋又唔知你講啲啊，正常翻啦。但聽日唔係啦，聽日唔可以做自己啊。 係 想講都唔可以講。 你都係戴嘅，有個選擇權。 有啲都擔心我。 係啊，咁咪話咯，咪就好似結婚前咁咯。 突然之間，你又唔知點樣係啊？我 想問你哋幾位咧，戴咗咁耐口罩咧，係咪從來冇因為戴口罩而有皮膚上嘅不適啊？ 沒有， 我有少少，即係總係好似啲敏感嗰啲咧。但我唔知道關唔關口罩事啊。咁聽日開始。 但係咪戴口罩嗰個位置啊？ 係，即係口罩裏邊嘅一啲位置，係即係總之有啲。 咁有啲咩嘢？ 類似皮膚敏感或者濕疹嗰啲， 我生粒粒啊！透過三個月，可能啲口罩嗰啲質地咧，啲棉花咧，可能啲皮膚唔慣啊， 即係掛住掛住咁啊！ 嗰陣時又大家啲美容院又閂曬咧，冇得去啦。哇！嗰半年我諗我啲皮膚係最差。 睇嚟你好勤力護膚嗰啲人嚟嘅喎。 咁都 每日一次，大家 都應該嘅， 摸下先， 尊重 係啊 ，OK 嘅佢。 OK 喎， 同埋另外有一樣嘢，我覺得你唔使戴口罩，我會好期待嘅，就係唔需要戴眼鏡嘅時候。起霧 氣，講嘢嘅時候睇唔到稿， 真係麻煩到不得了啊！點樣都搞唔到噶。嗰日早嗰輪咪買咗嗰啲嘢咧，諗住喂搽喺個眼鏡嗰度，跟住你可以好啲，唔得防霧氣嗰啲，跟住都係冇用嘅。係啊，咁而家就算啦，有佢係啊，冇錯，尤其是係你啊， 我知啊， 係啊。成個無端端都好似咧， 即係有壞身化 咁。係啊，咁又哇，全部都係蒸氣咁，你覺得你咪？ 因為我唔想睇 桑拿房咁， 大家咁話啦。你唔想見到我，我更加唔想見到你。 好，關於戴口罩嘅所有事情、經歷等等，可以翻嚟再分享下。大家都喺網上可以同我哋講，哎呀，戴口罩對於你嚟講，聽我知，可以唔使咯，咁又會咩感受呢？ 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之间那花朵，苦苦水吹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全密码，无密码，今生已忘记花，忘记花，花瓣随盲分瓦架，人非花，非花与那冬雨下凡间的戏码。 好啦，首集咧，我相信咧，好多听众所留嘅咧，等于系我哋心里边或者我哋经历过。例如咧，阿 Isa 佢话咧，啊有个新人入职啊，唔系做咗好耐，到佢走我都唔知佢咩样，因为咧呢几年咧好多新人咧，佢戴口罩翻工啊嘛，咁但系到佢走啦，辞职啦，唔做啦，都未见佢真样，所以喺街撞到都未必认得佢。 冇错，咁同埋就我觉得我留意到嘅就系三岁嘅小朋友嘅话 系 好大件事嘅，因为佢哋从来都以为啲人系得得对眼嘅啫。你谂下，佢由出世到而家，我见到所有嘅嘢都系得一般。 疫情出世嗰啲小朋友最唔習慣，因為佢出世就已經戴口罩，BB開始戴，突然間你唔准佢戴，好似有個聽眾佢話：我個女啊話咧唔戴口罩仲冇著底褲咁。係 啊， 形容得好好，唔係我講㗎， 好冇安全感啊！ 都唔 係 我講， 係啊，我啱先睇一啲社交平台啦，即係啲朋友啦，嗱佢講笑嘅啫，咁但係都可以分享笑話。佢話：弊啦，聽日冇靚女咧，咁樣講，即係意思咧，即係 你要澄清，唔係你講， 唔係我講㗎，係即係同埋一個笑話嚟嘅。都冇性別歧視啊，係啦，即係都冇靚仔啊，可能 都冇靚仔啊，係啊，冇靚仔啊， 錯，朋友係男仔啊，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可能呢有時嗰啲 有啲幻想啊嘛， 嗰啲咩啊，洛神啊，即係條絲巾咧，係 啊， 而家就我就係見到隻眼，咁聽日就要見全相啦，係 啊，我都好擔心， 疏遠呢啲朋友啦，楊楊， 你 疏遠咗啦， 同佢絕交啊要， 係啊，另外咧 ，Angel 就話啦，有一次咧住所大堂俾人截住啦，喂喂喂，咁啊傾咗一輪。其实我都唔知佢系边个，因为戴一戴住口罩，甚至佢估啊，其实佢咪认错人咧咁样，即系唔系几好意思咯，都会发生嘅。 我有试过，我有试过认错人啦， 你认错 啊？我认错人啦，我以为佢，我一路都以为佢系某人啦，即系其实咧，我就以为嗰人叫 Carol 咁先算啦。咁我就冇嗌佢个名嘅，因为其实咧，我就喺度估嘅，应该就讲，因为讲啲嘢嘅话咧，九唔搭八咧，讲啲嘢。佢係咩？我就問咦，點解 Carol 咩都唔知嘅？跟住我就同佢講咧，因為就話咁樣嗰次啊嘛，食咗。 哦，我可能我冇去 啊，我又唔好意思踢爆，我又唔好意思踢爆。 嗱，我哋两个系识嘅，但系我就以为咧，其实佢系 Abby， 但系我就话佢系 Carol， 你明唔明啊？系啦，就是、咁样咯，即系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笑。咁我嗰次我就讲完一轮之后，今次师傅佢话，其实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咁我就话我系 Carol 嘛。跟住咧，佢就因为除咗口罩之后，佢就唔系啊，其实我系边个？ 都有，即 系真 系有，真系有，会啊，系啊。 都系情况，有时行开咧，即系譬如大家都戴口罩做嘢嘛，做完可能又可能隔成个几月先会再见翻面啦、有时咁，佢除咗口罩过嚟打招呼，我系谂下你系边个咧？我哋一齐见过面咁样合作过咁样，所以我呢三年即系去到后半期咧，我发现咗自己一个即系发明咗一个策略就咩咧？我同你做完嘢，我哋加一个即系社交平台嘅即系账户啦，即系我放大你入面啲相，我睇清楚你个样系点先。咁我到时我就唔会认错你或者唔认得你啦，因为好尴尬嘅，啲人会觉得哇乜啊白人仔咁串嘅， 唔阻人做嘢都做完嘢就唔同你打招呼， 其实 你 可能唔认 得， 系啊， 真系。琴日真系港台见到同事嘛，我捞咗一阵。你係咪阿邊個咧？你係咪阿 Marco 咧？即係佢話係我係 Marco， 我真係唔認得你啊！ 係啊，嗱呢個聽日開始好多發生噶啦。 係啊， 咦你係阿邊個咩？原來你咁樣 樣㗎， 係啊 係 啊，即 係聽日你入嚟，我會唔會唔認得你？ 會啦， 唔係唔會啊，因為我聽日唔翻啊。 係佢呢個禮拜三，你清楚啲先啦。 你清醒啲， 你 清醒啲，清醒過佢，你清醒過佢。 系， 话唔好啩，仲要喺梦中见， 入我个梦境、啊， 又嚟啦。 嗱，好似有个听众咧，佢最初啊，不停咁样周围搜寻口罩啦，佢话唔系几开心，因为咧佢识得人咧，有啲国内嘅厂，咁佢就订咗翻嚟啦，咁样买咗160盒。即係幫朋友買嘅，自己出埋運費咁，但係叫夾粉買啦。點知仲俾人買，咦質素咁差嘅咁，口罩嘅質素咧嗰陣時真係好參差喎。即係最初嗰三四個月，大家好似唔理啦，有就買有就買，就買咗好多，我自己都有買咗一啲咧咩甩線啊，或者咧佢又唔係獨立包裝，或者佢。总之佢质地好差嗰啲咁咯，你有冇啊？ 会啊， 有啊， 有经过噶，有经历过嘅就系好得意啦。由开头嘅时候啊，总之一罩旁身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已经唔理啦， 理噶嘛， 系啊，就买，甚至乎好贵你都会买，系啊，总之佢就一定要有嘅话，你就有安全感啦。好啦，直至到你仲要慢慢，你要越囤积，你又要越多，咁样就跟住嘅就到大家已经觉得嘅就系已经成为咗自己嘅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嘅时候，就开始又开心噶咯， 买啲 fans 嗱，嗰啲襯衫啦，你會見到嘅就哇，嗰啲係啲顏色啊、花紋啊，新年又有嗰啲恭喜發財啊、聖誕快樂啊咁樣。 點樣影相到你 V 面啲啊？ 我試過買綁繩嗰啲啊，哇！條繩長到咧，我喺後邊綁翻喺前面。 係咪佢見到你，所以俾佢特別長嘅你啊？即係見到你，因為塊面 你覺得好好笑咩？ 我覺得非常之啱你，我冇話好笑。 但係長嗰度唔應該係綁繩啊嘛？ 不過綁起綁繩咧，嗰陣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听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的要求。至于医院、院舍等负责人，可以用行政指令方式要求职员和访客戴口罩。被问到现时先取消口罩令会否太迟，李家超说，当局整体考虑不同因素后，认为现时是适当时间，而在全面取消口罩令后，香港不同盛事和国际活动都会回来，经济和社会活动都会提速动起来活起来。被问到社区隔离设施的去留，李家超说，财政司副司长正积极研究有关问题。对于禁蒙面法会否和口罩令一样同步取消，李家超说，口罩令和禁蒙面法属两回事，当局会适时检讨禁蒙面法，现阶段不作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政府决定明日起全面撤销口罩令，而不是分阶段撤销，是考虑到如果局部保留，防疫效果不大，而且执行上相对复杂困难，所以决定全面撤销。他又说，全面撤销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离措施正式结束，香港全面回复正常，期待明天会更好，大家可以展露笑容。 卢颂茂话：撤销口罩令后，新冠感染可能会上升，但相信只会是短暂，预期风险可控。他又说，虽然撤销法定的口罩要求，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群组会采取行政措施，包括进入医疗设施仍需戴口罩，亦建议院舍职员和访客要戴口罩。大埔龙尾村肢解案涉案的女死者前夫邝广志，除了被控谋杀罪之外，另外亦涉及多年前发生的盗窃案，他早上被押往区域法院提讯。被告被控七项盗窃罪，今日无律师代表，法庭将案件押后到5月9号，以待控方检视证据和考虑新增控罪，被告需要还押。法官说，被告在案中否认七项盗窃罪，法庭排期审讯，但后来被告弃保潜逃，法庭发出拘捕令，并在2015年11月19日充公保释金和人事担保金。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13年5月至2015年1月，分别在旺角花园街一间麻雀馆、油麻地永盛大厦外、油麻地百佳士街和红磡都会海日酒店偷去七名事主共39条颈链、32条手链、超过13条金条、102颗金粒和6条吊坠。加拿大政府以维护政府信息安全为由，宣布今日起禁止在政府部门使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应用程式。加拿大政府副务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说，首席信息官审查 TikTok 之后，认定 TikTok 对私隐和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他承認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加拿大政府信息已經被洩露，有關禁令是一項預防措施，而且與加拿大的國際夥伴做法一致。他說，官方強烈建議民眾了解風險並自行作出明智的選擇。TikTok 加拿大公司發言人回應說，加拿大政府並沒有引述任何具體的安全問題，亦未聯繫過公司提出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4点，升80点，成交金额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2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14，升6仙；腾讯控股352.6，升3.2。阿里巴巴88.4跌一蚊，南方恒生科技3.91，升0.4仙，美团137.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67.36跌0.12，京东集团175.4跌咗2.6，中移动58.6升3，理想汽车91.65跌咗3.2，比亚迪股份211.4跌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6.21，瑞士法郎0.936，加元1.358，人民币6.934，英镑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4点，升90点。港金报1701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95美元，卖出18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但係都好難帶走。 我會請假。 我移民， 我即刻睇， 我即刻移民， 系 喂戴口罩咧，真系好过瘾， 佢做咗啲好过分嘅嘢。 就算咧系你亲，即系你自己亲昵嘅一个，就算你男女朋友都好啦，你都觉得好似唔系好卫生。即系当然你嗱，有啲嘢咧，你会唔会共用嘅？口牙刷你会唔会用啊？你会用你 唔 会噶嘛？系咪？无论系几亲密，你唔会用 嘅。毛巾都唔会啊， 毛巾都唔会。 毛巾唔会，我会。毛巾有时间唔中会噶，去旅行。 但系牙刷就一定唔会啦， 牙刷一定唔会。 有啲嘢真系好过瘾。 系啊， 小杨姐唔系咁觉得喎，系咪？你话吓有乜所谓啫？其实你哋诶打， 嗱唔系因为啱啱先我哋咪后咧咁 有讨论过， 有讨论过咁就喂两公婆咩？唔过如果戴错咗咁，会觉得点咧？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唔系特登有心戴啦，咁都系唔小心拎错，但系我觉得都接受到啊，即系未去到嗰种哇好核突起晒鸡皮啊！因为咁你哋两夫妻生活都做啲行为仲亲密啲添啦， 系啊， 唔同嘅咧， 唔同嗰样嘢， 唔同嘅。 你喷咗好多口水嘅话，即系跟住 咁平 时点样 接吻都吞。唔少啦， 唔同 氣氛唔同咯，只係 要你 focus 嗰個係病毒， 因為我真 係 覺 感覺就會唔同咯。 我都戴錯咗我太太個口罩， 之前咪就係今朝早你話 嘛，係啊，因為佢喺個車度，咁啊上咗車自己嘅私家車咁啊除低啦，咁我又除低啦，但唔知落車嘅時候左同右咧，我攞錯咗佢嗰個，一戴佢已經話喂我嘅喎，我除都除唔切，即係感覺係咦咁樣 咯， 係咯。嗱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我啊呢三年就係發現咗就係，有時你戴口罩戴咗成日啦，即係可能你翻去除完之後，你試下咧嗱好核突嘅。你攞翻口罩嚟闻咩？ 唔好啦， 有浸有浸嗰啲系食完嘢嘅臭味啊，口味啊。 有时你唔使话真系要除咗之后，嗰啲先攞出嚟闻嘅。有时你而家戴得好耐，或者我哋戴住嚟做完三个钟头嘅节目嘅话，其实有时都会略嫌 有 啲 口 味嘅。 呢一个位咁就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咯。 系啊，其实我会觉得好唔卫生添咯， 系 嘛？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一日系用两个，人哋话，即系如果你翻八个钟头工咧，你系唔 suppose 系八个钟用一个口罩？ 唔系啊，最初嗰时喺度讲紧噶嘛。就話如果你就係不停咁樣講嘢嘅 ，suppose 應該就係你一除咗個口罩，你就要換個新嘅啦。係係 冇錯，你講得啱。除咗已經 要 換 一 個 新， 因為話你手摸過， 係 啦。 但係冇可能嘅嗰陣時，我哋搶口罩咁短缺，都係咁嘥啊，咁浪費 啊。 嗰 陣時啊，試過又戴幾日添啊。即係嗰啲叫最貴嗰只，韓國最貴嗰只咧，幾廿蚊個嗰啲咧，我試過戴兩日啊，我唔捨得抌啊。 嗯， 有啲上一輩嗰啲話誒，攞個蒸爐去蒸啊，佢 冇錯，真嘅， 晾翻住佢底褲 唔係啩？ 係真嘅真嘅，因為佢哋冇錢去買啲新嘅口罩啊嘛。 有啲階層 係 需要。 係啊，所以其實都係啊，都 有 好多。 仲有人執二手口罩添啊，最惡劣嘅時候， 執嚟買啊，洗乾淨買翻俾你，執嚟自己用，我覺得都，唉，你生活唔到都算啦，但係你執嚟洗，帶翻俾人。 咁問題個衞生問題啊嘛，係嘛，就係公共衞生嘅問題，係咯，咁就唔係真係太好啦。嗰啲咁唔使啦， 唔使諗啲問題啦。屋企有剩嘅口罩。 嗱，十二点后我哋有 KK Sir， 阿 KK Sir 今日好早翻工啊，已经坐咗喺度啦，吓饮完早茶 啊。 今日讲啲乜嘢？留意啊！十二点后福尔摩奇。 Don't go. 網上好多朋友留咗一啲佢嘅經歷啦，或者佢試過事啦，譬如阿 Ling 咧，佢話咧最怕夏天咧戴口罩，即確係夏天咧已經好熱嘅時候咧，即係就算行你都已經不停流汗咧，你淨係 feel 到咧個口罩裏邊係即係好多濕曬咁樣。佢話夏天啊，口罩裏邊儲水㗎，又唔敢除低，因為除低會俾眼望望啦，好難受啊咁樣。不過亦都有好處嘅，就是、好似好安全，因為有個口罩保護住咧，就唔會有啲咩嘅細菌啊咩咁樣咯。咁啊，丁丁佢話咧室外可以唔戴，即係講聽日啊，但係佢話啲車廂裏邊咧，佢自己都會戴翻，因為以防咧有啲人會咳啊打黐啊，因為太多人啦。咁樣囉。Michelle Candy 呢佢話呢通常都係食完嘢走唔記得帶返係嘅。即係餐廳走嘅時候走囉埋得咁就走啦。我都試過下。一路行都唔記得自己冇帶。沿路都係望自己喎又冇人話你知咁最後都係自己突然間諗返起。 我都試過啦，有一次，因為咧好多時候你會啊，你特別係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你放完假啦，你喺屋企你會戴口罩啦。跟住咧就你翻嚟嘅時候，我哋喺個車嗰度，就係揸車翻嚟嘅話，又會冇戴口罩啦。跟住咧就拍低個車之後咧，行入嚟嘅時候咧，跟住咧就有一日咧就係阿群仔同我講就係，你今日冇做啲嘢喎。 你都仲未發現 群仔幾識做人。 係啦，佢今日冇做咗啲嘢喎。 唔好話聲。 係啦，跟住我就咩？跟住佢咁佢就以为我冇，跟住咧佢就自己咧就揞一只，跟住佢啦，你冇戴口罩， 几好啊， 系啊， 真系好 啊，佢令到你唔会太尴尬。咁但系呢个系佢职责所在，因为如果你唔戴口罩嘅话咧，我哋系唔可以入电台啊嘛， 系 啦，跟住咁啊冇咗啲嘢，咁我就咩一路都唔知，因为其实我特别系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之后啊，有时礼拜一咧系会唔记得咗戴翻个口罩噶， 系咗两日啦， 因为你有两日唔使戴嘛， 我记得一开始初期要戴口罩都系出街咧，你发觉出到一半咧，死啦！我唔记得戴口罩， 系啊， 走翻转头就戴口罩， 好惊噶！ 好似突然之间死啦，边个见到冇戴口罩要罚钱啊？一阵要 系啊，心急急添。 所以头先有个听众佢留言，佢话有一日咧好大风，佢唔觉意揩揩嗰个口罩咧，噗声。唔止甩咗，直吹走咗啊！咁点算咧？呆咗喺度，就系咁咯。 揞住个口咯， 揞住 三秒理论咯，跌咗落地下，唔够三秒，即刻戴翻咯都。 佢飞咗啊！ 飞走咗就 翻啦， 口罩口罩揞唔到啦，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日啦，翻到嚟，咦？点解冇人话俾我听？我冇戴口罩咩？咁我哋入咗嚟噶，即系入咗，可能个Coin 姐姐嗰日又冇留意啦，咁样 佢无视你啊嘛， 可能系啊，透明噶嘛，当我透明噶嘛，我唔信你冇试过，你有冇试过自己唔记得戴口罩？ 有冇人攞咯？我试过去到 喺以前有得攞噶，好多地方啲餐厅啊， 佢会俾嘅，系啊，你梗唔好日日去啦。 我好难讲你，你好难讲，真系。 嗰晚面都有嚟， 系啊，唔使啦，攞开有条路。 有埋口罩啊，唔怪高人。攞开有条路， 攞开有条路系咪？因为佢都俾啦。 咁头先嗰喺餐厅，我觉得有个都而家谂翻听，哇，好舒服就系咩咧？有时咧，你行开行埋去个厕所啊，出去攞翻 啲口罩， 系啊， 你戴下除下，其实好麻烦咯。食个饭啫嘛， 系啊， 特别系食 buffet 啊，哇，真系麻烦啊，系啊， 你要出好多次喎， 梗係出好多次啦。你係你出得少啫。 你有冇試過有時咧就自己有冇帶你都唔記得咗？即係譬如好可能我係啦，即係可能你帶咗嘅話啦，你食嘢啦，你擺低啦，跟住你又帶翻啦，跟住你食咗。 系啊，我试过。 又啊，跟住我答你都唔知食唔食好。系啊，会咁样咯。 我亦都见过激情男女喺个地铁嗰度互吻啊，但 系戴住口罩。我有见过。 隔住口罩 系啊， 隔 住 口罩。 唔系啊，即 系 佢哋诶个男朋友又戴住口罩，个女朋友又戴住口罩，但系咧佢哋喺度激吻 咯， 系啊，系咯。但其實如果咁樣嘅話，要點樣發文？ 我琴日我嗰日咧見到咧 沙花窗嘅啫，都係 我揸車咧停咗紅綠燈咧，我見到喺安全島咧，即係兩邊馬路中間嗰一格咧，企咗一對男女喺度，即係都好似學生添，拉低咗口罩啦，喺度激吻啦，但佢哋唔係等過馬路嘅，因為轉完燈佢仲繼續企喺度。我心諗點解要揀咁污糟、咁大塵嘅地方嚟拉低口罩嚟激吻？ 佢咪拍 激俾你睇 啊 嘛！ 係啊， 我 就你啫。 係啊，佢係激氣啊！ 我有得問啊，你有冇啊？ 即係如果俾我。或者馬小強啦，即係山邊唔係一條山邊，但起碼佢啲乾淨啲。我成日覺得馬路邊係好大塵啊，死氣。 我諗馬路年青人嗰啲浪漫， 或者嗰種激情，佢哋都控制唔住啊。 你有冇試過？ 你有冇試過？ 你有冇試過喺即係當街當巷啊？ 係 啊， 當街當巷。但夜闌人靜嘅時候都有嘅，即係最冇 人。夜闌人靜有啲 啦，但唔去到山邊，因為危險啊，真 係。係啊，但山邊 危險 啊，山邊壞人多啊，係啊。 唔好喺山邊咧，山腳。 山卡拉。 系我喺山脚，唔好上山，唔准上山。 但我都觉得好奇怪噶，吓，即系有时你讲开话，即系大家系亲密嘅嗰啲男女朋友咧，我都唔知点解你戴住个口罩，但系都要锡咁污糟， 都系 互相会感染到噶嘛，系嘛？同埋就其实我哋嘅口罩最污糟嘅系出边噶嘛， 冇错。 咁佢用佢出边 对 佢 出 边， 我都知道你出边对住你出边，其实若果你出边对住出边嘅话。又 唔系入边污糟嘅， 又情何以堪？ 但系有咩想锡我嘅喎？点解 你有感觉咩？ 有咩开心咧？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次，我见到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会经过佢哋啦。唔系，我即系向到学咁都有人， 咁都要锡，咁都要锡。 即系我都要突忍唔住嘅，我都要出声啊！系啊，吐槽一下。 但系佢哋当时人觉得。好浪漫啊！ 自樂在其中， 樂在其中啊！ 通常呢啲係 我從來都唔會嘅喎， 我冇試過， 係吧？我從來都唔會即係當即係眾目睽睽之下，真係 因為 光天化日之下， 因為口罩無口罩呢個景象，我都成日喺地鐵站啲。 系啊， 情侶壓住個玻璃咧，口罩無口罩，即係兩個情侶， 即係錫錫咯， 即係錫錫，但係佢哋又就隔住口罩咯，都好中意咁做喎，心諗點解會咁樣嘅咧？ 係咯，我都唔係好明，其實 有咁 樣 啊， 有興 有咩咁 興？有興 有咩咁興？ 我真係唔知喎，冇勾喎，冇試過喎。 唔係咁，但係如果你係唔需要戴口罩嘅時候，我講緊我就係親熱啦。如果你親熱嘅話，你會唔會喺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你會做呢樣嘢？唔會啊嘛， 我都唔會， 係咪啊？因為我覺得呢啲係好私隱嘅就，我咪就想問你咯。 會㗎會㗎。 我諗我哋三個裏面嘅，我四個。里面得你有资格讲， 搭地铁咁样都会有时真系 吓你都会 唔系，我觉得你有时你 即系我有啲朋友，我自己就唔 锡佢，我觉得你 O K， 或者揽住啊。 但系咁喺众目睽睽之下，即系讲紧嘅就系，哇！你无视人哋其他 啲 尴尬， 有 啲 系直情搭紧扶手电梯咧，嗰段路都忍唔住噶啦。 系啊，我知啊，我见过啊。 咁啊，诶，耷低头行过算啦。 我即系我最惨嘅就系我喺佢侧边，仲有就系左右所有嘅人，我全部都围住我，即系我唔能够。 你走唔到，你被逼欣赏佢呢场戏。 我就被逼，我一定要睇。咁但系我就。冇買飛我又唔可以離場。 轉 聲嘅 係 啊， 如果靚仔靚女都 OK 啊。 通常呢啲都係好抱歉嘅， 明白曬， 好抱歉， 抱歉啊， 講聲 sorry 咯，我唔係好想睇。OK， 好啦，翻到12:00，翻嚟一4:00之後就有福爾摩奇，今日講打劫。 最快樂時候未知最快樂。到跌落凡尘就只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去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 人走架，这晚夜毫无重心的感觉，在闸内无引力，怎么爱？不敢再次抬头看天边的朗月，让代表心那块石沉向深海。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收敛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回光照亮污垢？时代再快乐，不可带着走，没落在深沟那片月色。 再见宁静海，我哋有陈卓妍嘅呢一首歌，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咁滞噶。 有过就够。 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60%。呢个星期二嘅中午，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啊。未来数天咧，仍然系呢一种天气嘅天晴啦、干燥啦咁样。日夜温差较大，而听日星期三咧会日间比较温暖啲。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嘅。先听咧12点新闻财经消息，简单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速快活日。 咁现食环署对持牌泳池嘅监管。截至去年6月，全港共有1371個持牌泳池。申訴專員公署的初步查詢發現，食環署現時沒有就發生於持牌泳池的意外設立通報機制，除非有傳媒報導或經其他途徑得悉之意外，否則署方不會知道持牌泳池曾經發生嚴重事故。另外，由2017年至2022年6月期間，食環署共接獲470宗涉及持牌泳池的投訴。趙慧賢說，當局會審研食環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包括審批泳池新牌照和續牌申請的機制，巡查和處理投訴的程序，以及現有措施在確保泳池衛生和保障泳客安全方面是否足夠和有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日日间温暖，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7点，升84点，成交金额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2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0.1六升八仙，腾讯控股352.6升3.2，阿里巴巴88.05升1.35，南方恒生科技3.98仙跌0.2仙，美团137升8，恒生中国企业67.32跌1.6，京东集团174.6跌3.4，中移动58.65升1.35，理想汽车93.05跌8，比亚迪股份211.4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58，瑞士法郎8.385，欧元是5.29，加元5.71，新西兰元4.835，欧元8.3157，每百日元对港元5.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85，升61，港金报17,010，升咗50。港金系报17,010，升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28美元，卖出1,81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咁特别系公主道过海啦，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就系、是、公主道去翻红隧啦，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近住康华苑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秀茂坪道近住宝达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啦，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爱共扬。 讲到以色列嘅名菜，原来有一款大家都可能会似曾相识嘅，就是叫做沙卡梭卡。煮法咧就系将鸡蛋放喺番茄、橄榄油、辣椒、洋葱同埋大蒜组成嘅酱汁入边煮，听落系咪同我哋嘅番茄炒滑蛋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真系好想试下个沙卡梭卡。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日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K K 摩 K 上， 早晨啊 ，K K 上， 早晨，早晨，早晨， 嗯，冇错。 挂住你哋而家， 系咩？ 一个礼拜之后硬系挂住呢个节目上上嚟。 哎呀， 我哋俾我哋张相你啊，平时挂住我哋睇我哋张相咁样， 咁样好唔好啊？ 好嘛， 系啊， 越嚟越早上嚟啦，咁啊十点。 我都觉得 系啊，今朝好早上嘅， 瞓着啊嘛，今朝早起身咯， 挂住，好似学生嘅旅行，去旅行之前咁样啊，系啊，好啦，嗱，今日咧 戴口罩啦，咁紧张， 系啊， 好开心， 系啊，真真可以见到你嘅下半部分，或者可以。 面嘅下半部分啫，讲紧 冇错，我哋 唔好谂多咗，唔好谂多咗啊！好啦 ，King Sir， 我哋今日讲一啲嘅罪案嘅形式叫打劫，其实打劫呢两个字都好阔咯，其实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我哋今次做节目先提到一个旧嘅名称咧，而家我唔知仲有冇人讲叫劏死牛 啊！ 我哋今日都提过嘅，因为我讲起我妈妈以前试过咧，楼梯啲唐楼咧，俾人咁样箍住，妈咪嘅攞人包咁箍咗好耐，最惨以前啲唐楼唔系经常人上落啊，即系啲人楼低就唔同而家，而家大厦哇，灯火通明啊，又看家又食，就唔会发生呢啲事啦。 好耐冇试过汤死牛啦， 而 家明星都冇人讲啦，而家 咩叫汤死牛啊？ 唔系，我都唔识点解典故点嚟，我真系唔识啦。 呢个人识啊，系啊，咩叫汤死牛？ 点解你觉得佢识嘅？ 因为今日佢讲噶嘛，我就点解你咁清楚？你咪做过？ 估下学古文之汤死牛， 咩叫汤死牛啊？点解叫汤死牛？ 点解叫汤死牛？ 点解唔汤死猪啊？ 都系学下嘢喎，即系点解叫汤死牛咧？ 汤死马 讲咗好耐啦， 汤死鸡啊？ 点解叫汤死牛啊？ 点解唔系汤死猪咧？ 系咪啱唔啱？ 系咯， 系啊。 K K Sir， 其实你先系主角喎。 哦，好，我讲翻。 都有唔识嘅嘢噶嘛。 但系 K K Sir， 我想讲嗱，汤死牛当然系一个罪案啦，同埋咧都唔希望大家撞到。但系有一个另外一个咧，因为我亲自做访问咧，听过嗰个局内人，即系个受害者啦，佢讲翻咧，我觉得嗰种罪案啊，先系最恐怖，知唔知系咩啊？ 咩啊？ 膊头挡， 系，哎呀，嗰啲真系危险。 劏死牛都仲有个可能性，你唔会受伤。如果你真系俾佢啊，或者咩，都仲有。但膊头挡咧，我听闻咧， 冇人性做嘅 嘢，系先膊后劫，即系佢唔理你反唔反抗。 系啊， 因为你一嚟就 佢一嚟就要即系将你搞掂咗，然后即系啦。 呢个就真系最恐怖之嘅恐怖。 冇错， 因为我嗰时访问阿彭嘉丽啦，佢真系试过啦，即系歌手彭嘉丽啦，佢就系话。唔知咩事啊！佢扑，即系忽然之间行下扑，自己扑低咗，个头好痛。跟住隔远少少有个人话：，哎呀，你俾人扑头啊！咁样佢先知，呢人哋嗌，佢先知。到送到去医院咧，我仲记得佢讲，送到去医院，佢仲听，佢仍听到啲血流落嚟，滴滴滴滴嗰啲声。咁你谂下佢受伤几 重？呢啲咁嘅打劫案系最 nasty， 即系最衰最 最衰最， 因为真系牵涉到人，系牵涉到人命，其实都系。即係咁講啊，以前啲人講啊，道亦有道啊嘛，係嘛？即係求財啫，唔係求命。係 咯， 點解你要咁打人個頭？ 點解咁樣打人個頭？ 咁曾幾何時都香港都有啲咁嘅，即係好多年前啊，十幾年前咧都有膊頭嘅劫案嘅，係咪？而家好啦，我哋就即係治安都好，即係算托賴啦嚇。我覺得即係主要啲咁嘅罪案都冇咗啦，咩打劫啊？邊有人搶嘢嘅？而家仲邊人喺街搶嘢？就邊就甩就走街喺天眼係嘛？即係咁呢個好嘢嚟㗎。好事嚟嘅呢個嚇，咁啊呢啲咁嘅所謂傳統嘅即係打劫搶嘢啊咁啲罪案都向下調嘅，好事嚟嘅。咁亦都引申到另外一樣嘢，咁啲賊點揾食啊？咪我哋上次做兩次即係 電騙， 電騙啊嘛，風險又低又容易揾到錢。咁所以我哋喺街裏邊行巡邏就可以防止打劫、防止搶嘢啫。警察喺街巡邏防止唔到騙案噶嘛，因為佢用網上同電話啊嘛，咁所以要打擊呢個騙案，仍然都係靠即係市民嘅警惕。首先唔好貪，同埋第二樣嘢唔好輕易信一啲陌生嘅人，呢個係最緊要。咁咧就希望亦都將呢一個咁嘅騙案嘅潮，即係撳翻落嚟，好似啲傳統罪案咁樣。 冇錯，你講到傳統罪案咧，以前仲有一種啊，亦都係有一種我哋生活上嘅習慣咧，會後來覺得好唔方便，就去銀行攞錢啊。以前冇呢一個提款機咧，你攞10蚊你都有銀行噶嘛， 攞個排隊啊嘛， 排隊噶嘛，即係好耐以前。 紅寶仔， 但係咧因為有所謂叫銀行劫案咧，後來咧佢哋就唔係就咁啦，因為以前咧好早期有啲銀行咧係冇嗰啲叫做玻璃啊，或者冇嗰啲鐵條啊，即係嗰啲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噶嘛，即係可以傾到偈啊，握到手啊。但後來因為有銀行劫案咧，所以佢整到老年咁高啊，嗰啲鋼閘啊，唔知咩， 防彈玻璃咁樣， 防彈玻璃啊，即係嗰啲咁啦，啲舊香港嘅回憶。 而家都好噶啦。嗱，想當年咧，即係講到劫案呢樣嘢咧，咁就即係講翻咧，即係九十年代初期嘅時候，香港嗰個治安係出現咗好大嘅危機。咁啊，當時大家如果因為年紀長啲啊，都記得啊， 資深市民， 資深市民啦嚇，就有啲散港奇兵啊，咁亦都有幾個大賊王出嚟都 專打劫金 好 噶嘛。 咁樣啦，咁我自己都經歷過呢啲嘢嘅。咁啊，九十年代嘅時候咧，我都會記得就即係我做即係當差冇幾耐啦，咁就喺衝鋒隊，即係我哋 U 西裏邊咧，就我做一個小隊指揮官。啊，不過順帶一提，我係第四隊嘅。咁、當時另外一隊嘅指揮官有一個你哋都好熟嘅，就係我哋而家嘅警務處處長。好嘢！佢係第二劈嘅 commander， 我係第四劈嘅。 劈粗嘅劈係咪？ 係冇錯冇錯。咁咧就當時九十年代咧就即係治安就比較。 亂啲 啦，亂啲啦，因為金鋪嘅打劫啊，銀行嘅打劫啊，即係喺日頭裏邊咧，屢有發生嘅。 我都做過一次， 亦都槍戰過啊， 見過一次。 如果資深啲嘅市民都睇過，香港確實有手榴彈喺街上面爆過。咁我都經歷過一兩單即係咁嘅案件啦，即係譬如利德街槍戰啦，嗰啲散港，我哋去即係攻，即係想拉啲散港奇兵嘅時候，當然係 CID 嗰邊去做啦。咁就 但我想問下槍戰嗱，通常咧你哋收到消息係咪？銀行撳警鐘係咪？ 係冇錯。 但係咧，因為我嗰次撞到咧就打劫金行啊、其實咧佢哋真係好快嘅、因為佢本來已經有一個車門口啦、即係基本上佢喺入面 brown， 我睇到佢。是啊，接佢走嗰架车、其实已经停咗喺门口噶啦、因为我当时我喺旺角，我亲眼见到个金行里边，我最初以为嗌交，因为个男人好大声，我听唔到佢讲乜。跟住再见到佢一只手剥落去嗰个玻璃度，我就知佢做咩啦。 冇错。 咁当时好多市民咧即刻四散，因为惊波及啊，唔知佢系咪揸枪咪一射几枪，因为死。 同埋当年嘅劫案系好危险嘅，因为实有枪啊，嗰啲枪都唔会假嘢。 都唔谂噶啦，总之一见喂打劫啊，唔散啦咁样。 冇错。 但我走即系我走开啦，但我都望到一架车停咗个门口，咁、有个人咧左右望咗，我望好惊个样。咁、我谂佢系接佢哋走嘅、其实我想问 拍戏啊？ 唔系，一定唔系。 但真系几次拍嘅情节咯。 我只系想问，其实如果警察接得嚟即系消息咧、去到会面已经走咗咧， 唔会嘅嗱。点 解 可以 追？佢哋好快 嘅。当时我哋嘅即系嗰个情况咧，我哋都全部系即系都要有咁嘅准备咧。即系我哋翻得呢份工嘅话咧，当时咧系完全话无畏无惧。当日咧，我仲好记得咧，就话即系每一个礼拜里边都耐唔耐会有一单持械行劫嘅，开枪啊各样嘢。咁我哋啲同事系唔会退避。咁、我哋当然咧，我哋每一次翻工嘅时候咧，都系瞓足觉啊，自己最好嘅状态去。因为点解咧？就唔好讲话讲到咁夸张，生死攸关。但系你永远唔知道我哋行出去，我哋一架 会遇到啲咩 marked vehicle， 即系一个有记应嘅警车。行緊街嘅時候，如果真係咁巧撞住有啲持械行劫嘅話，我哋係會第一個面對被襲擊嘅目標。 係、 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單案件咧，就係、話，即係當日喺大埔道，我哋其中有一架衝鋒車行過嘅時候咧，根本都唔知道已經就有個頭先阿梁繼章講嘅，就是、一個金鋪俾人哋就打劫。 咁啱 你收到 order 佢嘅？ 呢、這個唔係，呢個係巡邏唔見。咁呢個團伙就是葉繼歡團舵。後尾知道咗咧，即係調查之後，咁佢哋點樣做法咧？就行過嘅時候咧，一見到警車落嚟，一行過就已經喺嘅車上面打開。我架車，我嘅其中一架，即係我下屬嘅車裏邊咧，中咗成六七槍喺側邊上面。 但係嗰啲槍，阿 Mia 嗰啲車，即係我掟頂唔頂得嘅應該。 嗱，當時因為我哋已經知道，我哋係冇辦法知道有任何嘅突發事件會發生，所以我哋當時嘅準備咧係將啲避彈衣擺曬喺車門同埋車頭中間。我哋唔係諗住我哋就唔知道幾時俾人打。 呢個時候 當時我哋當間嗰個情況，咁啊中完槍之後，咁梗係落車啦，咁跟住就走啦，然後佢哋就 get away vehicle， 即係叫逃走啲車逃走啦。咁事後咧 ，CID 我又我接案呢單。案件嘅主管咧，都係我認識嘅，都係叫 KK，但係佢姓馬嘅咁樣。OK， 咁佢當時咧就係即係接呢單案件去做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咧佢哋喺做之前已經係好好嘅部署呢、這個拆火團隊。佢哋係將兩架車，一架的士，一架 van 仔，兩個都截咗之後咧，就係、是、我哋叫做挟持咗兩個司機係無辜嘅、然後咧就將佢就擺咗喺嗰個van 仔後邊。綁住曬，攞啲膠推住，就拎架車去打劫。 佢哋係人質， 佢係人質嚟嘅，擺咗後邊。當然冇人知啦，當時。然後佢走嘅時候咧，打劫完金鋪之後咧，就 劫走咗啲金器，咁啊揸架车走，就拍翻上去呢、這、一个我哋叫做北架山花园比较僻静嘅地方里边咧，抌低呢架 van 仔，就系揸走架劫翻嚟嘅的士就走咗。咁、当时咧后尾再接报嘅时候，去大规模嘅搜档嘅时候，揾到呢架车，就揾到呢两个被挟持嘅人绑晒手脚，中间仲有啲拆装留低几件细金器喺度、你会睇你睇到当时嗰啲贼人咧系好有部署 嘅。 佢哋每一步啊，點樣當然咧，佢哋揾目標去打劫啊，佢哋嘅犯案手法啊，都係如出一轍，係嘛？就呢啲就係當時嗰個危險嘅地方。咁、但係我哋啲同事咧，就係、是、永遠係即係好正面咁去面對呢樣嘢。但係唔好忘記、當時我哋警隊嘅裝備冇而家咁好，係嘛？即、就、係、是、我哋當時我哋嘅子彈唔係而家十二飛係六飛。我哋嘅避彈衣而家就好輕便啦。我仲記得當時我哋著件避彈衣裏面咧，不為人知嘅一啲叫而家叫笑料啦。當時我哋叫苦放啦，就大家有冇睇過呢、這個拆彈嗰、那個叫拆彈紅心啊？ 有 係咪有㗎？你有冇見到劉德華著嗰件防爆衣係點㗎？綠色。戴曬頭盔咁樣， 唔係咁大件啊！ 誒、啊，都 當然冇咁大件啦，冇個頭盔添。我哋當時著一件避彈衣咧，嗰、那個避彈衣係綠色嘅，好似就拆彈紅心咁樣。 幾重啊？ 中間裏邊咧，嗰、那個起碼二十磅。 哇！點咩二十磅？ 唔緊有喎，那個中間嗰塊係鐵片嚟喎。 哇！ 擺喺心口嘅鐵片嚟喎，跟住咧仲有喎，佢有個護音嘅。佢個護音裏面都係一塊鐵片，但係佢冇包住喎。咁、你諗下啦，那個護音咧，你一跑起上嚟，你著住佢一跑嘅時候，佢咪砰砰聲啦。咁哇，呢、這個、你一定要係一個真男人，你先著得到啦。如果唔係咧， 我成日 都幾難搞。 我想知道，其實咧，你身咧仲有啲部分係冇噶嘛？譬如 手 腳啊嗰啲，咁點啊？ 冇噶啦，冇邊有得手腳？因為佢唔係防爆，佢係防彈啫嘛，係咪先？咁你 我縮隻手入去， 打到你手腳，你真係唔好彩啦，係嘛？ 你冇事， 但係當時好慘嘅，即係當時係即係啲同事咧，一著起嗰件衫，你咁喐唔到，同埋咧跑唔到嘅，咁啊跑下邊嗰嘢揈下揈下咁，所以但係我哋個管理層好嘅，因為當時嘅情況裏邊啊，即刻去做咗好多嘢啦，去改良我哋嘅裝備啦，包括避彈衣啦，而家就搪瓷一塊嘢咁攝落去啊，輕便啲啦，我哋嘅槍械有改進啦，我哋嘅裝備有改進啦，我哋嘅腰車上面有裝備有改進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即係改變 啊！阿 Sir， 咁其實你哋因為你有機會遇到持械噶啦，你自己都係可能會同佢還拖啦，即係開翻槍啦。你哋有冇要練槍噶？ 當然要， 因為我成日聽過嗱，我哋冇呢個經驗啦。啲槍嘅後撞力咧，唔係話你中就中，即係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你想象咁容易開始槍啊？ 當然啦，即係槍械訓練一定有嘅，我哋一定要 qualify， 即係我哋叫做合格。每一季我裏邊都有個燒槍嘅練習，同埋要考試，每一年都要考試。你係合格咗，你先至可以陀槍出去做出街。 哦、 如果你唔得嘅話咧，咁你就冇得陀槍噶啦，冇、得陀槍。 即係打極都唔中嗰啲就要翻文職。 冇錯，因為喺個靶場裏邊打啦，當然嚇。咁、你話喺實戰過程，你問我有冇經歷過即係開槍嘅情況，我只係幸運地我冇經歷過。咁但係我好多同事經歷過。咁去到一個臨界點，幾乎想打同埋唔打之間，我經歷過。咁就亦都係記得啦，就頭先我講過，你得單槍戰啦嘅時候。咁當時我哋接報嘅時候咧，已經知道已經有手榴彈爆咗，亦都有槍戰。咁一啲賊人就走落嚟。咁但係咧就同我哋喺拍戲，你哋成日睇嗰啲警匪片裏邊咧，那個情狀好相反。因為我當時見到嘅情況就係有幾個賊人啦，挾住咗的士走。咁佢走嘅時候裏邊咧。大家估下佢挟持咗啲的士走嘅时候，拍戏上面咪砰砰声，尽快加速，即刻一百啊八十 K 佬咁样走啊！其实佢唔系，佢架咗两支长枪喺个两个座位架咗出嚟之后咧，佢哋行嘅车速系15公里到咯。 点解啊？佢唔惊俾人追到咩？ 佢就系唔惊，因为架住两支长枪，你敢唔敢埋去啊？你敢唔敢埋去？嗱，當時我就見到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啦，咁我都擎槍以待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咧，周街都人嚟噶嘛，嗰時候係大角咀點零鐘。 其實佢會唔會搏你？你即係 唔敢開槍， 唔敢開 槍，因為首先嗰個地方個環境好多人，係咪啊？所以其實佢就係、是、哇，佢連呢樣嘢都計埋。 但 係 如果 你會唔會 佢開咁慢咧？你始終跟到佢㗎。我而家唔 知啊 咩啫，我 就 跟住你。 我就話佢好過分，佢就話俾你聽嘅就係佢評估過當時嗰個環境嘅話，係你哋驚過我哋咯。 依、這個佢未必有咁即係咁清晰啦。當時，但係佢要做一條，因為其實大角咀度咧，如果點零鐘咧，而家都冇變過，你點行得快啊？ 哦，咁又係，係 咪啊？咁佢點解要行十幾咧？因為行十幾 K 路嘅時候，目的係咩？前面啲車去曬啦嘛。佢、要製造一條好似飛機跑道咁樣啊嘛。咁、而你架咗兩支長槍嘅時候，你邊架車敢埋去啫？一開槍嘅時候，你點搞啊？唔好話打中自己，打中街外人，你都死，係嘛？ 阿 Sir， 我睇戲咧，一定係打佢條胎，砰！那個車唔行咯， 係咪咁噶？係咪咁噶？ 你記住，你開一槍去打呢架車嘅話，那個賊一定會還槍。 哦， 當時我哋嘅睇法就係、因為我都喺現場，我好近呢架賊車。那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決定開第一槍，啲槍已喺我手，我只係點三八手槍嚟啫，射程唔遠嘅。你記住，我哋嘅射程唔遠，但係佢支長槍 AK 嚟嘅。AK-47 佢嘅射程遠我何止十倍？你要決定一樣嘢，你打佢一槍，佢一定還槍。咁、你會睇睇當時個環境係點樣？ 因為傷及途人， 傷及途人。好啦，咁佢咪等佢大約係分零兩分鐘，前面啲車走曬咯，因為佢行十幾啫嘛。前面嗰啲行四十幾咪衝走咯，咁佢就加速啦。咁、我哋係去追佢咯架車啊！咁個第一次人生咁大，就見到佢有一個。差唔多去到呢一個欽州街附近嘅時候咧，佢就掟嗰個嘢出嚟，嗰、那個嘢就係手榴彈。 哇！佢連手榴彈都有啊！ 有咁齊料啊！你睇翻新聞咯，你睇翻新聞咯。咁好似 點解要收制？ 咁好多藥咁，我哋都唔敢跟咁買啦，係嘛？咁啊爆完之後，咁啊哇嚇，即係連嗰啲油桶裏邊咧都好多窿喺度。咁當時就係咁嘅治安咯嚇。咁、但係好啦，好彩咧，而家就攞嚟當故事講。咁呢啲都唔會再發生啦。我希望係嘛？即係都唔會去呢樣嘢。 哇！如果我係途人，我真係嚇到瀨尿啊！無端端掉個菠蘿出嚟喎，係咪？ 但係呢個咧，亦都引證到我到而家都好即係好 treasure 呢種咁嘅團隊精神，因為當日同我哋出生入死。你的兄弟们到今时今日三十年后、我们还保持联络，我们还是称兄道弟，即是这个兄弟情呢是很难很难，即是 危难中建立出来， 是在第二度找到，真的、真的、 轻轻说声来为我送。 但我想问阿 Sir， 如果既然掉咗手榴弹， 系咪眼有泪光咧？ 系咪会令到你哋？ 你唔系唱呢啲？ 会唔会令到你唔敢再追啊？ 唔会，我哋当时咧系即系叫满腔热诚啦，同埋咧我哋当时香港就算咁嘅治安咧，我识嘅所有警务人员。我認識的無論有幾熟都好，從來沒有退避過，盡來都是面對這個挑戰，我們不會退縮，哪裡有槍戰，哪個同事去接波，我們全力要去支援他們，這個就是當時的團隊精神， 值得鼓掌下、不過聽來都真的想起個畫面都挺令人害怕，真的沒 想過打 鬧市裡面好像拍戲一樣， 即是你們太年輕了，這樣 對著你，你不怕 怕啊，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你聽人講和你真的在現場是兩回事， 兩回事， 我在旺角過過一馬路，是突然之間砰見到人打劫，人們唰聲走幾快，沒曬人在城路街，即刻你在旺角、即一般我們市民真的很害怕這些， 沒錯， 但你們後來來敦道是不是加強駐守巡邏、是 因為這樣他們有某些區域， 當時啊即係聰明嘅，即係我哋即係知道保護，都要保護自己嘅，因為你都唔知道幾時撞到嘢啊嘛。所以我哋最風行嘅時候咧，我哋嘅所有嘅醫護車裏邊咧都唔行幾條街嘅、即係彌敦道啊，呢、這個青山道啊，呢、這個上海街有啲金鋪，因為原因點解咧？你行嗰啲地方裏邊咧，你冇著數。我哋寧願選擇佢隔離嗰條街裏行車。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唔知道行嗰條路嘅時候咧，幾時會撞到？或者撞破一單進行中的劫案，我哋自己自身都好危險，咁所以咧經驗豐富嘅司機咧，佢即係啲警察司機咧係唔會走去無端端行嗰啲路，除非接 call。 OK， 好，明白曬。好，今日多謝曬 K K Sir 嚇，將我哋咧重温翻啲香港以前嘅歷史啊。Thank you， 多謝曬。好啦，十二點半，多謝曬。翻嚟咧就會有一陣間聽完新聞報告啦、財經消息啦，就會有今日嘅片段人間。 冇錯，今日係一個非常之好聽嘅故事，希望大家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聽日起全面取消口罩令，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的要求。至於醫院、院舍等負責人可以用行政指令方式要求職員和訪客戴口罩。被問到現時先取消口罩令會否太遲，李家超說當局整體考慮不同因素後，認為現時是適當時間，而在全面取消口罩令後，香港不同城市和國際活動都會回來，經濟和社會活動都會提速，動起來，活起來。被問到社區隔離設施的去留，李家超說財政司副司長正積極研究有關問題。對於禁蒙面法會否和口罩令一樣同步取消，李家超說口罩令和禁蒙面法屬兩回事，當局會適時檢討禁蒙面法，現階段不作處理。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政府決定明天起全面撤銷口罩令，而不是分階段撤銷，是考慮到如果局部保留，防疫效果不大，而且執行上相對複雜困難，所以決定全面撤銷。他又說，全面撤銷口罩令代表所有社交距離措施正式結束，香港全面回復正常，期待明天會更好，大家可以展露笑容。盧寵茂說，撤銷口罩令後新冠感染可能會上升，但相信只會是短暫，預期風險可控。他又說，雖然撤銷法定的口罩要求，但對於一些高危群組會採取行政措施，包括進入醫療設施仍需戴口罩，亦建議院舍職員和訪客要戴口罩。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繼續調查大埔龍尾村肢解案，警員朝早到位於打鼓嶺的新界東北堆填區搜尋，仍未找到女死者的身體部位，大批警員身穿白色保護衣和戴口罩等，上午11點多開始在堆填區搜查。申訴專員趙慧賢宣布展開主動調查，審研食環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截至去年6月，全港共有1371個持牌泳池。申訴專員公署的初步查訊發現，食環署現時沒有就發生在持牌泳池的意外設立通報機制，除非有傳媒報導或經其他途徑得悉意外，否則署方不會知道持牌泳池曾經發生嚴重事故。另外，由2017年2至2022年6月期間，食環署共接獲470宗涉及持牌泳池的投訴。趙慧賢說，當局會審研食環署對持牌泳池的監管，包括審批泳池新牌照和續牌申請的機制，巡查和處理投訴的程序，以及現有措施在確保泳池衛生和保障泳客安全方面是否足夠和有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日夜溫差較大，明日日間溫暖，稍後部分地區有煙霞。現時氣溫是20度，相對濕度 5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5点，升82点，成交金额5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26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16升8仙，腾讯控股352.2升2.8，阿里巴巴88.0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3.90.8跌0.2仙，美团137.1升9，恒生中国企业67.3跌1.8，京东集团174.7跌3.3。中移動58.65升1.35，理想汽車92.95跌9，比亚迪股份211.4跌4蚊。

话，其实直接动我心塌。Don't you understand? 片段人间，我们这一家。 大家听住啊，听日个 presentation 咧就由 account servicing 嘅 team 带队嘅 ，creative 咧就由 Roger 负责 ，digital 咧就由辉 Sir 负责。大家清楚未？吓、啊 okay. ，你仲未清楚啊？你负责咩啊？阿 team， 哎呀，你教一下你啲僆啦，你咪发紧梦啊！唔掂嘅话，我即刻换人啊！我讲到明啊 ，PBO 呢一个 project 咧，我要志在必得嘅，大家醒醒定定啊吓 ！Winnie， 你讲咩话 ？Line one， 哦 ，OK， 嗱，我入去听个电话，出嚟咧，阿 Tim 你就要讲俾我听，听日你哋 present 嘅 strategy 系点样 ？Winnie 啊，顺便攞两粒头痛药俾我。Hello，Jenna speaking。 妈咪，嘉伟啊， 点啊？ sorry 啊，嗱，我知道咧，你仲喺公司忙紧，不过咧，你电话打极都打唔通啊！我同爹哋咧，而家喺餐厅等紧你，想问下你今晚嚟唔嚟同我哋食饭咧？ 今晚咩事食饭啊？ 妈咪啊，今日爹哋生日啊，上个礼拜咪约咗你咯，我哋今晚食墨西哥菜啊，你唔系唔记得啊嘛？ 哎呀，系、啊。喂，我完全唔记得啊 ，sorry 啊，阿仔啊，叫你爹哋听啊。 哦，爹哋。 喂，阿俊咧，好忙咧。 哎呀 ，sorry 啊， 你真系大头虾、啊。 我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呢一轮我真系唔知道做乜，我好冇记性，我完全唔记得咗我约咗你。 紧要啦，你啊，唔好净系识挂做嘢啊，你知你个胃啊，耐唔耐又话痛，知唔知啊？ 知道啦。哎呀，我差啲又唔记得。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喂，你哋今晚玩得开心啲，我仲开紧会啊，我唔讲系，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 爹哋，妈咪又唔得闲嚟同我哋食饭啦。 诶，有乜办法啫？唉，你妈咪而家系咩 ？CEO 啊嘛，呢个位好多嘢做嘅，好多嘢顾嘅，我都明，压力又大。唉，你咁大个仔由佢啦，你帮下佢手，有时探下佢，唔好激佢啊，知唔知？ 喂，我冇啊，爹哋。嗱，自从你哋分开咗咧，我一直都有帮手睇住佢噶。你知唔知啊？有时候半夜起身，我仲见到佢坐喺个厅度对住部电脑做嘢啊，我真系搞都唔敢搞佢啊。 佢有冇饮酒啊？ 间唔中都应该有饮下嘅， 话极都唔听，你多啲睇住佢，叫唔好饮咗酒啦。 收到啦，爹哋。 好嘢，好嘢。嗱，今次咧，我哋就攞到 PBO 全年线上线下嘅广告合约，全靠大家 ，Cheers， 辛苦晒。Winnie 啊，有冇头痛药啊？攞杯暖水俾我，唔该。 恭喜你吓、啊，又倾成大生意， 嗯， 系时候放下假啦，嚟休息下啦。 哎呀，我都想啊，不过呢一轮咧，应该都行唔开啦。 嗯，又忙咩啊？你交低俾你啲同事做啦，咪一个人做晒嘅你 吓。唔得啊！政府嚟紧有一个好大嘅宣传计划啊。 哇，咁你咁讲，即系又有排忙啦，系嘛 ？Sorry 啊， 紧要啦。我 plan 咗同阿嘉伟月尾咧去北海度滑雪 啊！ 傻仔啊，成日挂到喺口边，成日几时去啊？几时去？恨咗好耐。 我都恨啊、嗯！我都想去滑雪啦、 哎！ 我好耐冇去啦。 我哋去五日、啊 哦， 你时间得唔得啊？过嚟 join 我哋玩两三日啦、啊！阿嘉伟话咧，我哋三个好耐冇一齐玩啦、 啊。我知啊，但真系行唔开咧。 唉，食餐饭都好啦。虽然我哋分开咗。我都想阿嘉伟咧，仲感觉到个 O K 嘅，我明嘅，我会抽时间嘅吓，年尾啊，好嘛，年尾，我应承你，好唔好？年尾吓， 好，等你啦、 啊，好好好好。喂，师傅啊， 我想问一问你咧，今年个病位喺边啊？咩事？咁嘅喺呢一轮咧，我成日见头痛啊，又好易攰啊，冇乜记性啊，吓。大问题咧就冇乜嘅，工作都算顺利，啱啱签咗个大客咁咯。系啊，嚟紧咧仲有好多 project 啊，我唔想身体有咩事，所以我咪打翻问下你咯。系咯，个病位好似响正我间房啊，嗬。嗯，仲有机会有血光之灾啊。哎呀，咁可以点搞啊？哦，咁样，嗯，咁我尽快去搞啊，嗯。 喂，点啊，陈小姐，今日想我点样帮你整个头啊？ 我想修下佢，同埋染下个头啦。你睇下，好多白头发走晒出嚟啊！诶，仲有啊，呢一轮咧，唔知点解甩好多头发咧。 系、啊，你个衰猪，哇，咁、多白头发嘅、 啊， 喂，头发薄咗好多、啊，搞咩嚟啊你？唉，做嘢压力大都会甩头发噶，嗱，一系咁啦，我帮你剪短啲，咁啊清爽啲，个人都charm啲嘛。 好啦，短头发唔好睇啊，我中意留长头发。 唉，你信我啦，我有晒 idea 点样帮你剪短佢噶啦，嗱，唔会太短嘅，照样咧有翻你女强人嘅气势，不过咧又保留少少都市女性嘅味道同埋特质、 啊。你把口啊真系好识讲嘢噶，听落去好似都几吸引咁喎、 啊、一于咁啦，我帮你剪短佢，换、个新形象啊嘛。 咪住咪住，都系唔好啦，收下算啦吓，唔舍得剪啊，你知啦，唔好啦，唔好剪啦，下次先啦。 系、都唔听人讲啊，激死人。 唔好啦。 喂，阿 Janella， 系啊。我同阿嘉伟下个礼拜三飞噶啦，星期日翻，连你有冇时间 join 我哋啊？嗯，啊咁你忙啦，你忙啦，记住食早餐啊，同埋食饭啦。喂，夜晚唔好饮酒，唔好劳气。喂，哇，未讲完就吸我线。 Winnie 啊，你帮我问一下咧，保险嘅 Celia 咧，我想割鼻息肉啊。叫他跟我 book 下个星期三，我想尽快搞咗佢。系啊，趁我个仔同佢嘅爹哋去北海道滑雪嘛，嗱嗱临做咗佢咪好咯。系啊，师傅话我咧今年有血光之灾啊，我想应咗佢。诶，冇乜嘢嘅，得啦，尽快吓。OK，thank you。 咦，妈咪。哇！你今日竟然早翻过我啊！ 系啊，食咗饭未啊，仔？ 成十点啦，已经食咗啦。咁你咧食咗未啊？ 我食咗少少嘢啊。系啊，下星期三咧，妈咪陪唔到你同爹哋去滑雪啦。你唔会嬲妈咪嗬？ 唔嬲啦，我妈咪系广告界女强人、啊，咁梗系忙啲噶啦。唉，放心啦，我同爹哋会尽情滑雪。你谂落咧，你唔去啊，仲好啊。 我唔去仲好，点解啊？ 因为你滑雪太渣啦，我同爹哋咧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啲难度高啲嘅滑雪山玩。哎呀，真系谂起都开心啊！ 你个衰猪，你玩自玩啊，你小心啲啊，睇实你爹哋啊！ 唉，你两个真系好烦啊！爹哋咧又叫我啊，你要睇实妈咪啊，而你而家咧又叫我睇实爹哋，不如咧你哋两个你眼望我眼，互相睇实咁咪得咯？ 你系咪咁样咧？吓、啊，我叫你帮妈咪做少少嘢，我系咪唔得咧？ 咁啊，帮妈咪做嘢梗系冇问题啦，不过最大嘅问题系。有冇人可以理下我睇实我呢？我呢个做仔嘅真系好惨啊，妈咪！ 你真系傻猪嚟噶，妈咪应承你啊！你哋去完咧旅行，一齐翻嚟食餐饭，好唔好？ 咁梗系好啦，我哋好耐都冇三个人一齐食饭啦，所以你话我呢个做仔嘅几惨啊，妈咪！ 衰啊，整蛊做怪啊！你估你打呢 pat pat 啦吓， 妈咪又唔敢咧。 小姐，贵姓啊？ 陈海晴。 嗯，知唔知一阵做咩手术？ 啊，知道。割鼻息肉啊嘛。 嗯，嗱，好简单小手术，唔使担心。有冇屋企人嚟陪你啊？ 冇。 OK， 咁我哋而家入手术室。 啊，好攰啊，爹哋。啊，你 send 咗相俾妈咪未啊 ？send 咗啦，佢都冇 online。都冇蓝的未睇， 一定系忙紧啦。等我夜啲打俾佢先。 喂，点啊？头先又揾到未啊？揾妈咪揾唔揾到啊？ 未啊，揾唔到啊！打去公司咧，公司话佢拎咗一日假、啊嗯， 去咗边啊？ 唉，唔使担心啦、啊，爹哋、啊，或者咧，可能妈咪 friend 过嚟，谂住俾个 surprise 我哋啊！ 你真系 陈海晴，你醒啦！呢度系医院深切治疗部，我系你主诊医生何医生。 发生咩事啊？好似瞓咗好耐咁嘅。 嗱，你听住啊吓，上星期三你咧就嚟做咗一个割除鼻息肉嘅手术，不过咧手术过程中咧你大量失血，情况都几严重同埋罕见。我哋咧帮你做咗好多化验，照埋 X 光同埋呢个磁力共振。证实你额头中间即系呢个位置有啲癌细胞组织， 点会咁噶？点会咁噶？我好地地噶，我食得走得，点会生 cancer 噶？医生你系咪搞错？ 你冷静啲先， 我谂你搞错啦。 你冷静啲先，你听我讲下。嗱，我哋姑娘咧联络咗你屋企人噶啦，佢哋就喺出边，不如请埋佢哋一齐入嚟，我解释俾你听。 唔使，唔需要。我啲嘢我自己会处理，我嚟割鼻息肉噶嘛，你搞啊搞，点会帮我生 cancer？ 我要出院。 陈小姐， 唔使讲，我要即刻出院。 Janet 啊，饮杯水先。 唔该。 我问咗阿表哥噶啦，佢评估过你而家嘅情况唔算太差，佢建议话要接受化疗。 OK。你俾我谂下先啦。 你担心乜嘢啊？担心妈咪定系你公司啊？ 唔系。 你担心啲咩先得噶？ 我担心你同嘉伟，我唔舍得你哋。 傻人，你家人，我哋会陪你嘅，一路喺你身边陪你行呢条路，冇事噶，知唔知啊？啊？ 嗯。 咦喂，陈小姐咁快又嚟啊？想收下啲头发定想染过个头啊？ 两样都唔系。 吓？咦，你今日大顶帽都几好睇喎、啊。哦，我知啦，想转下形象咧。 我唔想，你睇下。 点解你甩咗咁多头发嘅？你 系啊 ，cancer， 开始接受化疗啦，仲会甩好多头发，所以我想剃光佢。 你舍得噶啦？ 唔舍得噶，不过我决定咗咯。 嗯，好啦 ，OK， 咁放心交俾我啦，我会帮你整到好靓嘅。 留咗五年有多咯，嗬，好唔舍得啊！拜拜啦。 唉，唔使惊，你好翻之后啲头发会生翻出嚟噶嘛。嗱、嗯，我应承你，我一定咧帮你整到有咁靓得咁靓。OK， 嗱、嗯，咁我哋开始啦，好唔好啊？ 嗯。咪住咪住咪住咪，俾我望多阵啊！望多阵好唔好？ 冇问题。 OK 啦，开始啦。可唔可以由后面开始啊？我想望多一阵。 OK OK。 妈咪 ，Janet， 你做咩嚟嘅？ 我同爹哋嚟支持你咯。 支持我？ 系啊，喂，睇下我啲新发型，光得靓唔靓？ 系啊， 我似唔似油八年立啊？ 你做乜嘢戴光个头啊？ 妈咪啊，我同爹哋咧而家系光头妈宝、 啊， 加埋妈咪你，我哋三个就系 光头三宝，当镜照啦，好唔好笑啊？ 嘉伟、 嗯， 我一定会打赢呢场仗嘅。 嗯，妈咪你放心啊，我同爹哋。一定会陪你打赢呢场仗， 冇错。记住，我哋系一家人。 你的手，我的手，何时牵？你的脸，我的眼，何时见？相恋。 间擅长欺骗。 骚快活人同大家一家人，听日星期三 唔使戴口罩， 耶！不过有自己层 M 啊， 我 让大家的笑容明天更灿烂。 好啊，加加加， 约定听朝十点钟。哎，乖人仔，下个礼拜记得翻工， 下个礼拜见。 好、okay、 嘅，爹哋，拜拜妈咪。 哎呀， 嚟打 石头先， 耶！大力啲。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听朝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再见。 Yeah！